确诊，首都机场今日预料有超过800班航班取消。河北和辽宁的新增病例都和北京的病例有关。河北确诊的其中一人是新发地市场的经营者，另一人就是北京丰台区一间餐厅的侍应。辽宁丹东市有住宅发生气体爆炸，至少三死四伤。爆炸发生在清晨五点，内地传媒报道，初步查明爆炸涉及家庭纠纷，有人打开煤气引起爆炸，当局正进一步调查。当局事后派人检查煤气管道和楼宇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2点，跌102点，成交金额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4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3.8；中芯国际22.85，跌3.5；阿里巴巴217.2，跌6毫；美团点评171.4，跌1；希马眼科6.13，跌4.3；阿里健康21.65，升1.15；中兴通讯26.4，跌1.35；瑞星科技46.2，升2.6。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29。瑞士法郎8.149，澳元5.315，加元5.697，新西兰元4.973，欧元对美元，欧元系8.68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1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43美元，卖出172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咗新心路回旋处少少噶。重复多次，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新心路回旋处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确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挤塞，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车龙就在骏景园。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挤塞。

你呢排忙嘛， 啊、 今日就已经完咗之后就完晒啦，应该 系啊，所以咧好邪嘅，即刻咧、 啊， 因为唔使再做其他嘢，即刻觉得好似有啲嘢牛牛地咁样嘅， 系 啊，即系嗰啲咩牛郎织女，我就系好明显嗰个牛郎啦， okay. 发牛痘嗰个牛郎啦。 嗱，今日如果我哋唔可以讲啲唔讲一半噶嘛，咩最尾做埋今日啊， 哦， 系 啊，头条 新闻啊嘛，我都要讲啦，喂， 起码嚟到我哋今集就当系本季就完啦， 咁啊， 系啦， 有冇得再会就再讲啦，大家都唔知嘅，系咪？ 但起码今日即系叫做最，因为即系今日出街啦，叫做系咪？咁但系之前嘅准备啊，哇，访问啊，传媒啊等等嘢，我谂你都即系不停咁样做咗好多次唔同嘅访问，所以不停咁样讲，仲要 系人哋问佢一个问题，佢讲半个钟啊嘛，佢咁中意讲嘢， 系啊， 外语 咧，你又知道嗰种嘢。我琴日做完嗰个访问之后，跟住我先至唔觉意问佢啊，其实你嗰个点出发？佢话我主要系出三分钟嘅。 系啊，你讲咗几耐啊？ 我都系一个钟啫嘛，又冇嘢噶。 即系真系收少少养生之道啊， 系啦系啦，我咁人哋又 早死， 人哋又咁难得 好讲啊， 系啦，你咁难得又问你，咁唔通你话啊冇嘢好？唔错，伤心 咁又唔使咁短嘅，你又唔使净系单字去应对，定系讲一个钟咁样。 唔系，或者你应该事前问定啊，你究竟出街要几多分钟咧？咁你就吓精简而讲。 咩都好啦，我觉得都 OK。 咁中意讲嘢系话三分钟得，我讲三个钟俾你，慢慢剪。 同埋我又想从侧面咧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做传媒嗰啲朋友咧，佢哋真系即系不眠不休嘅，因为咧嗱，相对我系收咗工。咁佢約我做訪問，我話咁你要等我，仲未完。咁我最終咧由七點半咧，真係一路拖到咧，即係冇辦法未收工啊嘛。我去到九點半先可以去到嗰個地點度。 嗯， 跟住咧，哇幾專業啊！我話喂唔好意思，真 係兩個鐘人哋 係啊！我話搞到你要九點半先開始，我話你真係都仲會做。跟住咧，哇佢幾專業，佢講一句就話。咁採訪係我工作嚟噶嘛？其實調翻轉咧，你接受訪問唔係你工作嚟噶，我哋辛苦啲，啊唔係佢話你辛苦啲咁啦。跟住我哎呀，唔好咁講，唔好咁講，我話呢個時候大家互相啦，咁 有品德有家教， 真係我哋 好好 噶， 專 業 專業非常專 業。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啊有啲你話有啲同學仔，你話有志想投身傳媒咧，你唔好理其他嘢先。你等唔等得咁晏先？ 訓練下自己要等。 佢真係等我，同埋 我想問咧，各位嘅記者朋友咧，佢係咩年齡㗎？ 哦，佢都大人嚟㗎啦， 哦、 即係唔係小朋友嚟，大人嚟嘅、哦，所以佢真係專業得 好 緊要㗎。係啊， 喺唔同嘅業界，其實唔係淨係講緊記者㗎，我覺得真係就好需要去尊重㗎，就是、因為咧，佢哋嗰個理念啊，我明白嘅，即係有陣時候，譬如遲到唔緊要，你都有你嘅工作，仲好感激你嚟做訪問，即係咁當然 嗰個心先好。 而嗰样嘢咧，唔系佢就咁空口讲出嚟啊！真系佢自己嘅理念嚟，我觉得呢一啲真系要传承落去。 哇！佢讲完之后，搞到我都觉得系，其实我冇错啊！我虽然迟咗两个钟咁样， 啊，又似你，你 唔系即 系咁 讲啫。 不过你谂下，佢等完你两个钟头，佢同你做接受访问之余，跟住佢翻去，佢仲要重新听一次，去攞翻你嘅精华嚟剪辑。 系啊，就好似阿祖咁样咯。 系啊， 成个钟佢讲咗，我要三分钟 咋？ 点剪啊？ 讲个半钟，我起码要听一次由头听到尾都。已经过半钟啦，你谂。 不过唔系噶，佢哋嗰啲好可以精噶 ，mark 埋个 time 曲咧。以为头嗰四十分钟唔要，哎我呢个要啊，咁佢应该易啲嘅，我谂。系啊，咁都大家可以留意啊。今晚我哋就照旧八点出街啦。咁但系我哋都有个少少嘅，我哋办台庆啊。我哋办台庆咧。 送车啊，你哋？ 我都想。 送楼啊，张木头嗰啲咁。 系系啊，而家好难送啊嗰啲。 拖晒所有之前嚟参与嘅人。 唔系，因为系咪台庆定嗰啲剧集大结局咧？佢哋。会话我哋陪你一齐睇嗰啲， 系啊，佢哋通常喺商场度搞嗰啲活动咁样咧，大家一齐睇大结局。 你都有啊？ 我哋经费所限咧，都喺翻厂里边啫。 咁好啊！ 我哋就 Facebook Live 咯，跟住我哋就会话陪住大家一齐睇埋嗰半个钟。咁所以你会一路可以开住个 Live 咧，就见到我哋。我唔知佢点安排， 即系有啲已经先 到违法 咗啦，咁样。 唔系先到违法同步噶。 哦 即系八点钟佢喺电视出街， 即系如果你喺， 但系我哋亦都会开住一个 Facebook Live 咧，就系就电视部嗰边佢安排咧，咁你就会。见到我哋陪住你一齐睇，跟住可能我哋就哇，你睇呢个几搞笑啊，呢个咁样嗰啲咯，咁啊，即系大家再少少互动啦，系咯，就 所以都系有个特别嘅安排嘅，就咧头条新闻啊，本季嘅最后一集咧就喺今晚度播出。其实呢个礼拜咧，你见到我哋呢位拍档咧得半条人命嘅啫，因为我谂大家都 好精神咯，个样。 唔系，我冇 啊，你唔精神啊？ 精神 啊， 你真系想我讲真话定假话？ 系咪好似你一个样？ 唔系你今日 死样咁样咯， 你今日想 啊 嘛， 直情 系 啦， 系啊，我今日真系唔得， 一样、啊。 今日好似觉得咧，好似你话斋咧，松懈咗啦，因为我今日唔使拍啦嘛，已经。今日就 系 坐喺度睇，好开心咁样啦。 即系之前作战状态 都应该多咗八咁交集噶，其实系嘛？ 我可能都会噶，我哋而家都要交啲戏咧，谂下啱啱点样喊好啲。 你唔见我今个礼拜对你好咗嘅咩？ 我唔觉啊， 你真系唔觉？ 唔觉 系啊！你所有甩漏嗰啲咧，我一次都冇催你。喂，你迟咗啦，又迟咗，因为我知道你今个礼拜咧都真系有好多嘢要处理啊！我决定下个礼拜先追你。 啊，都得，系啊！ 鞭策你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先 重新鞭策。 系啊，咁我哋又再预告下啦。咁我哋今日都有咧，即系阿黄耀祖主理嘅剪辑嘅。 系啊， 哎呀，仲有我哋好多人都想听嘅。 的人 Season Two 今次就嚟到第四个礼拜啦，有天儿嘅第二集啊。咁样咧，天儿咧都即刻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啊。我自己都聽到啊，佢咧仲話咧，唔知原來今日係有第二集嘅。 哦，係咩？係咩？ 唔係啊，梗係 有啦。我哋冇同佢講啊， 跟住佢就佢都好期待啊。佢話佢都會聽啊。咁我諗咧，都睇到好多我哋聽眾們嘅留言啦、啊，即係都會啊，即係認識多咗多啲阿天兒咁樣啊。 係啊，冇錯。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會晏啲啦，你就會聽埋我哋呢一個尋找快樂的人嘅第二集。 仲有今日我哋十二點鐘之後有咩啊？ 父親節大點唱。 係啊，冇錯。 直播室有個爸爸喺度等緊大家嚟點唱啊！ 係啊，翻嚟都可以同你講下咧，究竟我哋呢一個嘅父親節會唔會大家又高興翻少少咧？好似疫情又解除咗多啲嘅限制啦嘛！可以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你聽緊嘅係三個精神奕奕，雖然及日有兩個拍檔都話瞓得唔好，但我哋仍然都會滿分精神咁同你打招呼嘅風騷快活人。 发觉，如能忘掉恨。 次生下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曾小 B 啊，你觉得你爸爸最叻系乜嘢啊？ 讲故事叻咯，做嘢有耐性。 咁你觉得你爸爸最有耐性嘅系做啲咩啊？ 父亲节快乐！ 快乐！ 父亲节快乐！ 快乐！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呢个细佬嚟嘅， 父亲节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哎呀，终于都轮到我啦，好似 系啊， 桂花田嗰啲咁样啦， 即系咁噶啦， 回味无穷地咁样咧。系啊，头先嗰个父亲节咧就系我曾大 B 同阿曾小 B 嚟嘅。 我想讲咧，呢啲系幕后嘅花絮嚟嘅，因为我哋录音嗰阵时咧就系喺个我哋又喺个电话度啦。但你见到咧曾志豪嗰种咧满足嘅感觉咧，好比佢好似攞到最佳男歌手奖咁样。 系啊，佢真心笑，即系我笑咧。 你用呢个奖项做比喻几好？ 真系对你嚟讲系人生嘅荣誉。你知唔知啊？嗰啲咩結清啊，嗰啲都輸啊！ 做咩啫？ 因為其實我唔係，當然我同阿天都覺得好可愛嘅。 係啊， 但係一個爸爸聽到自己個仔啊開始大，哎呀佢講嘢好好笑，即係自己就喺度尖尖嘅咯喎，佢就覺得好威。 嗰笑點 好 低 嘅，同埋嗰笑點好低，佢乜都笑嘅佢。 佢平時 乜你啊？ 哦咁齊啊！你哋呢句真係， 因為呢個係事實。我哋兩個真係見到，但係呢個你就會見到一個爸爸。佢真係做一個爸爸見到自己嘅小朋友嘅時候，哦、真係佢屙我都 A 得，哇正啊香啊， 我絕對唔會噶。佢一屙 A 嘅時候，我就會諗辦法，阿、啊、老婆喂，你講過嚟。但你話講嗰個幕後花絮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就係咧。我哋本来就想问下，阿天同阿祖咧，就梗系好想去讲一啲，话不如唱只歌俾爸爸听啊， 赞下爸爸， 赞下爸爸啦。嗱，你哋试过要求包括唱只歌俾爸爸听啦，诶，赞下爸爸啦，讲句爸爸我爱你啦 ，I love you 啦，一日石啖 啦，跟住咧， 父亲节， 跟住咧就话，哎，爸爸诶，有冇煮个嘢俾你食啊？有冇唱咩歌好听啊？ 唔系嗰啲小事，总之谂住叫佢做一啲咧，即系基本演员希望，喂，讲句恭喜发财啊！我仔全部都唔讲， 但系跟住个反应就，佢就喺度自己喺度笑。 佢话我啊， 系啊，你唔知噶， 即系当我话 你只眼啊，反到去 你明明我笑乜嘢？你哋误会咗，我唔系觉得我个仔答得好喺度笑啊，我系笑就话你哋两个中晒招啦，我预咗佢系会咁噶，系啊， 即系呢啲系佢恒常嘅， 系啊， 即系嘅回应嚟嘅， 即系我嗰种 佢笑我啊， 哦，笑我哋 啊， 得啦，你做埋落去啊，而家10:26啫嘛，做到一点啊你， 系啊，咁跟住我翻到我咪补翻飞咧，我咪试下，嗱，唔系因为点解咧？其实阿田好明白噶。啲僆仔咧大到某個年紀咧，佢睬你㗎。係 啊， 你如果兩歲咧，你叫佢跟住你行嚟行去講恭喜發財咧，佢去到邊都講嘅。三歲啊，三歲半咧，佢開始唔講，開始拍醜啊，又或者有自己嗰套主見咧。咁我就翻到去咧，就向淨係得兩歲嘅細 B 埋手，佢就果然係傻啲嘅。你點樣拐帶佢都得嘅。我話講父親節快樂，咁但係咧由於佢太細啦，佢就淨係好似頭先聲帶咁講，就聲講快樂。我话父亲节快乐，快乐！我父亲节快乐，快乐！ 跟住你咪笑咯，哈哈哈哈！ 系啦，去到最尾佢先至讲得父亲节快乐咁样。 系 啊，跟住个细嘅讲完咧，个大嘅觉得有参考咧，佢就肯讲咯，所以先至会有最尾嗰句出咗嚟嘅。 系啊 ，keep up record 啦，即系好似阿田一样，开始就系储，除咗储 coupon 之外，就系储翻咧自己嘅小朋友细个嗰阵时声音嘅录音。 我都要噶，都要噶。 咁佢哋自己都会哦，乜呢个系我嚟嘅咩？咁佢自己接受唔到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 哦咁样点？ 礼拜日父亲节啦，咁啊除咗你话我哋头先有我哋自己二台好多唔同嘅 DJ 朋友会同你诶庆祝父亲节快乐咧。 喂嗱， 个市道咧都话咗俾你听咧，难得啊，父亲节咧可能系会咧呢个正所谓咩啊？爬头啊！终于咧威翻次俾母亲节， 啱啊！ 个市好似好啲啊， 因为母亲节仲有限聚令， 系啊， 八人系咪？ 系啊，冇错。 其实都放宽咗，由四变八。咁由今天开始咧，即系父亲节嗰日咧，就可以咧就话，喂，唔系，唔使啦，你一家几多围都可以去咯。 我头先系听到嗰啲酒楼食肆负责人咧，我第一次听佢咁样形容，佢话相信今年父亲节嘅市道咧系会比母亲节更好。 系 哇，真系好少可能噶，真系 阿爸终于大晒咯，可以 系啊，终于威翻次啊！ 我有经验嘅，即系我因为我 book 咗台啦，已经我 book 咗今晚同听晚都要食饭。今晚咧就系朋友同朋友食饭咁样啦。 那個普通餐廳又不是什麼特別貴的餐廳，但我就想即因為多人有十幾個人，是是是，跟住我就說不如我 book 我要你二樓那個地方，不大的整個二樓都是小的餐廳來的，哇開那個價錢我們包啊萬六元啦，咁樣呢個係 minimum 嘅， 咁幾多人先？ 十四個人， 即係一圍咯。 唔係，我 book 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萬六蚊。 但其實嗰個鋪頭上次我四個人去食嘢係連兩支酒都係2000元嘅啫，即係你人均消費，譬如上次係500元嘅啫。但我諗市道真係好啊！如果你計翻今次人均消費咧，係1000多元咯。 哇，真係一個得喎， 係啊， 唔係因為啱啱好咧，又所謂放寬翻啦，然後佢就谷你咧，就撞即係遇到呢一個大節日， 係啊， 咁所以我諗啲人咧有利冇利咧，啲錢冇掟使啊，所謂冇掟使啊，除咗阿祖冇申請嗰啲錢冇袋之外，其他有嗰啲。 你知唔知我同我仔 個二胡喺邊啊？我想拉少少個二胡。 你而家一講嘢把聲等於二胡啊，係啊，好悲傷啊，真係。 我想同我仔訂呢個食生日嘅自助餐咋？ 好悶啊，定係 嗌救命啊？你知唔知啊？ 都係撞正呢个礼拜，因为 唔系啊，佢其实过咗父亲节嘅，佢27号啊嘛。 哦、 但你知唔知我中意去嗰间咧，已经去到唔该30号先有位嘅咁样啊。跟住咧，我又想去嗰几间咧，跟住咧，又系敷晒去到走廊位啦。跟住有几间咧系装修紧嘅。 所以、天下嘅父母，无论点都好，最紧要就系咧一家齐整出去食翻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港铁就上月两日测试东铁线新系统时，先后发生3宗事故提交报告，有关测试已经暂停。陈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上个月23号晚收车之后，一架无载客列车测试时，车长无按灯号指示行驶，导致系统一下子要处理大量数据，令车务控制中心显示屏出现短暂未能实时显示路段信号状况。至于25号凌晨，在模拟连锁电脑系统时发生故障。过程中启动了新信号系统的安全防护机制，系统一度停机。另外，荃湾线新信号系统去年10月测试时，丽景站有列车撞向石屎等，需要时间修正和再实地测试，令系统更新要多3年才完成。政府表示失望，会督促港铁尽快完成。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出有关展示国旗和区旗以及奏唱国歌的通告和指引。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通告提到若果情况严重涉及违法影响学校运作，可以寻求警方协助。他说届时有关决策将由校长决定，强调业界在过去一段时间掌握应对不同事情的技巧，有信心能够在校内处理事件。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若果有学生不尊重国歌，最简单是即时作出纠正，学生都会跟从老师指示，有需要时会事后再同学生沟通以及跟进。他又说，随着教育局发出通告和指引，学校将要向学生介绍相关条例，俾學生明白何為適當嘅行為，另外亦要喺課程中準備有關國歌嘅教學。政府決定公務員本年度動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話：明白公務員對動薪決定失望同埋未必符合期望，但強調冇偏離機制。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本身係行政會議成員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形容，動薪是痛苦決定，質詢局方會否承諾不會立法減薪。葉德權回應說，公務員薪酬調整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會按資料數據每年作決定，目前難以就未來幾年的情況承諾。勞工界潘兆平說，動薪對基層公務員帶來較大影響，認為要考慮公務員士氣。聂德权说，当局有聆听和收集相关评议会及职方提出要求，并将意见向行政长官会同行会汇报，又说行政会议充分肯定公务员在疫情下的贡献。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正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敦促各企业，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提高技术防御能力。莫里森说，黑客活动过去几个月持续增加，澳洲遭受网络攻击的机构范围十分广泛，目标涵盖各级政府、重要的服务供应商和企业。他并没有透露黑客身份，但就说未有重大数据泄露事件发生。莫里森强调，保护澳洲的经济、国家安全和主权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3点，跌31点，成交金额3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2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6蚊；阿里巴巴217.6，跌2毫。中芯国际22.65，跌5.5；瑞星科技46.9，升3.3；中兴通讯27.5，跌2.5；美团点评171.8，跌7毫；阿里健康21.65，升1.15；希玛眼科6.13，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6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55美元，卖出172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新田公路啦，咁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过咗新心路回旋处少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就封闭，龙尾过咗新心路回旋处少少。咁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咧有坏车，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反方向去翻香港仔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的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一带咧就挤塞，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喺九龙方面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仲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交易广场。下壳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军器厂街。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屈地街。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啦，西沙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企岭下新围噶。咁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3号干线7号码头方向荃湾、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啦、上水马色路黄虎山方向石湖墟。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拣《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喺一个人嘅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佢嘅真心说话讲出嚟噶啦 ，Tony。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风头火势是今天星期五点唱日子，是时候入他大展歌头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为他打 大展歌头、啊、 歌喉歌喉是的，即是自从戴了口罩讲话之后呢、即是口咧烂咗，即系擘唔得咁大咧，讲嘢咧就冇咁清晰，唔好意思啊！ 你啱啱谂嘅呢个字口几好、 啊？唔系真系，我发现咗系嘅，所以我而家要擘翻大啲。 佢都话真系咯，真系揾到个字口啦，佢。 Excuse me， 好， 决定唔加入任何嘅建议， 冇错， 意见，点啊？建议，意见。OK， 系啊，今日又可以俾佢大展歌喉，系啊，任点啊，因为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我哋成日讲啊，父亲节里面嘅父亲咯，系啊，因为佢系两个儿子嘅爸爸曾志豪啊。 其实我系谂住扮头先音乐情人郑子诚咁样讲嘅。我本来谂住都系做一个时装设计师，但系都系做唔到。点解？因为我太中意唱歌，所以我都系决定喺一间嘅点唱里边同大家一齐唱一唱歌。哇，原来真系好难扮咁深沉嘅声音噶。嗱，当大家讲父亲节去边度玩边度食嘅时候咧，豪仔今日喺风头火势介绍你两个父亲节嘅专有名词，是比较得意啲嘅，我諗比较少人讲嘅。嗱，如果你玩串联嘅话呢，就係咸湿同埋熊猫。係啦，究竟父亲节咸湿同埋熊猫有咩关系呢？我俾两秒时间你諗下。一二好。我先开估第一个。父亲节同咸湿嘅关系，就係你知唔知原来父亲节呢，佢话食正一个咸湿嘅季节。我今日一见到嗰、那个新聞呢，我係打父亲节。佢第一个弹出嚟关键字就系父亲节去咸湿咁样，我话咩意思呢？原来咁样嘅，嗱，真系唔系讲咸湿嘢。原来佢话近日啊，暑气逼人，雨多潮湿，唔系雨多田光个 friend 啊，雨多潮湿。佢话咧，原来喺古人嘅角度咧，呢啲叫做咩啊？咸汗多，湿气重，为之咸湿。我而家终于明白啦。你话人哋咸湿，其实只不过系话喂你咸汗比较多，湿气比较重，所以佢咧就建议大家啦，父亲节最紧要用各种唔同嘅方法咧，就将呢一啲湿滞嘅嘢咧就洗走佢，俗称洗咸排湿， 就是洗咸湿啦。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就会喺父亲节，因为原来就食正呢一个咁样嘅咸湿季节咧，就会送各式各样唔同嘅洗咸排湿嘅物品，咁你自己揾啦，系啦，洗咸排湿自己揾。咁呢个咧就可以同阿爸讲声，阿爸咸湿唔使惊啊，有得救噶。好啦，咁究竟熊猫又有啲咩关系呢？嗱，当我哋咧歌颂好多唔同嘅爸爸啦，佢哋好辛苦啊。今日你见到好多唔同嘅 artist 嘅，可能有啲就系话高龄爸爸，有啲就第一手啊，有啲咧就话点样唔同嘅父亲节咧？你有冇谂过动物界都可以庆祝父亲节嘅咧？真系、哦，日本原来咧佢话咧佢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提早咧为呢一个咧。高龄熊猫咧，阿永明啊，即系佢哋啲名咧，同我哋又唔同嘅。我哋中意叠字嘅，我哋系盈盈乐乐啊、沉沉欢欢啊咁样嗰啲咧，佢哋就唔系改叠字，佢哋就叫做永明啊。仲要呢只永明咧，已经几多岁咧？27岁噶啦，27岁高龄。咁但系佢特点系咩咧？嗱，呢个真系唔知同咸湿有冇关系。我哋嘅盈盈乐乐啊嗰啲咧，你要佢即系吓行埋行开咧，都好艰苦。今年难得喜讯咧，就话佢哋终于可以行埋咗啦。但系都唔代表佢哋有下一代。但系呢一个日本和歌山县白滨里边嘅呢一个熊猫永明咧，原来啊已经有15个仔女噶啦，咁好生嘅喂，15个仔女。最紧要系咩啊？你唔好以为高龄咧就冇唔会再即系已经可以休息。佢话原来咧今年秋季啊。即系嚟紧嘅季节咧，仲可能会生多个添啊！所以咧，佢话啲工作人员咧提早为佢庆祝父亲节，喺雪地上面咧就写住永明多谢你。最紧要咧就有啲粥啦，有啲生果咧做成一个拼盘咧咁样。系啊，原来父亲节咧除咗我哋人类世界要庆祝咧，动物都要噶。咁究竟佢哋点解嗰个父亲节，特别系呢只熊猫可以做到咁多个仔女嘅父亲，点解佢可以咁成功嘅咧？我谂我哋都要。即系港日交流，互相取经，系咪我哋有啲咩嘅气候环境唔同，定系佢真系睇开边一啲嘅影带？希望我哋所有嘅动物界，你哋都父亲节快乐啦！风头火势啊，咁唔知佢有冇帮茉莉公主庆祝母亲节嘅咧？哎，不过佢咁锡茉莉公主，茉莉公主而家仲系单身嘅、哦，喂！使唔使搞翻个配对咁样啊？动物界相睇有得谂、啊，黄耀祖。 我已经安排咗我个女咧，听日同我爸爸一齐庆祝父亲节。但我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头先咧曾志豪啊，你形容咧嗰几只熊猫嘅名嘅时候，你用咗盈盈乐乐同埋沉沉欢欢。 系啊， 我想问下，真系有熊猫叫阿沉同埋叫阿欢夹埋系沉欢嘅咩？ 唔系，佢哋都要寻找欢乐噶。 咁真係有呢个名？ 冇。 但点解你即刻会諗起寻欢嘅？ 因为我哋而家人生得意须寻 欢。冇错，日日都要寻欢啊！我哋。教育局局长呢琴日呢就住呢个国歌啊纳入呢个中小学教育呢就发出咗个指引，佢呢就讲到明㗎啦，就话国歌法嘅精神咧，就要尊重国歌。任何人咧唔可以公开或者故意去侮辱国歌，又或者唔适当咁样使用国歌咁样嘅。仲话所有中小学咧就需要提供机会俾啲同学仔咧就学习歌唱国歌咁话噶。咁当然啦。我哋呢个好重要噶嘛，系咪先？大家一定要啊认识了解啊，因为佢就话咧啱啊，要教翻啲同学仔咧点样去唱国歌啦，佢哋背后嘅历史啊、精神啊、礼仪等等咁样嘅，唔会唔同意，绝对支持啊吓！但系当中咧有另外一个提议咧，我谂大家睇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咦，系咪真系可行嘅咧？系讲到系乜嘢咧？因为咧就呢个教育局嘅发言人啊就咁讲嘅，就话中小学咧必须要喺举办庆祝元旦日，即系1月1号啦，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成立日啊7月1号同埋11嘅国庆嘅活动嘅时候咧，就要升挂国旗啦、区旗同埋奏唱国歌咁样话。嗱，睇到呢度嘅时候，我有少少拗头嘅。其实嗰几日都系红日嚟嘅，学校冇人嘅，老师唔使翻学嘅，校长唔使翻学嘅，同学仔都唔使翻学嘅。点解嗰几日咧要咁样做？嗱，当然啦，政治正确噶嘛，系咪？我哋需要去咁做。但跟住我就谂啦，咁嗰个仪式要点做咧？即系唔通叫阿校工姐姐、校工哥哥去升国旗？咁啊，或者我可能有啲同学仔要特别去翻学校啦，定系就算有啲人要翻？ 唔係全部人都翻，咁佢哋邊一個又望住嗰個升旗禮咧？咁樣，所以呢度咧都出咗少少疑問。我見到咧有唔同嘅報章報道啊，都提出咗個問題、就是，就係啊呢幾日佢咁樣做嘅話咧，咁係做俾邊個人睇嘅咧？咁樣。不過我明嘅，我明嘅，可能教育局咧做得非常之細心嘅，因為咧譬如慶祝啊特區成立日啊七一啊十一啊呢一啲咧，可以提早舉行噶嘛。我哋可能有啲活動啊慶祝活動去舉行嘅時候咧，呢啲啊升國旗啦、區旗啊奏國歌嘅儀式咧就需要噶啦。不過元旦日我都喺度諗，唔通我哋可以提早倒數？如果唔係，點樣元旦日我哋可以提早慶祝咧？係咪？风头火势，我想咧父亲节咧，我呢位拍档咧就冇好特别喺呢个时候花心机，因为佢几个礼拜之前已经好努力为佢个仔十八岁生日，佢下个礼拜啊筹备得非常之 brong， 打晒锣鼓咁样啊，喺度咧祝你哋啊，其实咧唔使谂咁多噶啦，你搞啲乜嘢，诺诺都会非常之开心噶，系咪啊，桂花田？ 虽然系嘅， 想喊啦，我已经，哎呀想喊啦，冇嘢噶，十八岁，十八岁 搬出去啦，系啊，你啦， 真系咁快， 即系咁讲啦， 定系叫你俾翻啲零用钱佢啊？ 系啊，阿妈，我你成日话帮我攞咗嗰十八年嘅利是钱，你话十八岁俾翻我，系咪而家一次过俾翻我咁样啊？ 都想有个难忘啲嘅十八岁啫，咁啊，同埋即系都自己，我自己都去喺份功课嚟噶嘛，你明嘛？我自己有个成绩表噶嘛，咁所以我都想自己都庆祝下。 佢要唔要阿豪叔叔俾个网址去睇啊？ 够啦，你计琴日喺度，唔知前日就俾阿华，而家又话俾埋乐乐，想点啊？ 家庭活动， 阿华跟住真系有联络我噶，佢话睇下你系咪有啲未俾我啊？ 系啊，每年夏天咧，去到呢个时候咧，都要讲下呢个题目嘅，因为你成日都系讲紧啊，除咗要顾住自己，都要顾下人哋，尤其系当你举起只手揸住个扶手搭车嘅时候，呜、风一吹，如果你系狐狸先生或者小姐嘅话，咁啊，企喺你隔篱嗰啲人就系啦，可能会有啲眼光会望住你嘅咁，但系唔好谂住着件衫冚住佢嗰啲味就算啦。嗱，讲咗好多好多次啊，咁样做咧系冇用嘅，只系会越焗越大味啊！吓，记住，咁啊，咁我唔想咁样，可以点样啊？咁首先要知道自己嘅身体本质系点样。咁有中医师就话啦，原来咧体臭咧唔系因为你大汗就会有，大汗嘅人可以冇体臭，冇汗嘅人都可能有机会有嘅。咁啊，即系话没流汗也会臭。咁啊，其实咧主咁系啊嘛，咁系没流汗也会臭。 即系我哋嗰个 trailer 没流量 也要汗。 系啦，下 集啊。OK， 咁啊，其实咧主要系睇嗰个人嗰个体质啦。咁啊，亦有分先天啦，同埋后天嘅。如果你中意食埋啲辛辣啊、炸嘢啊、油腻啊，咁同埋嗰啲浓味嘅食物咧，咁就会令你臭多两下啦。所以到夏天咧嘅之前咧开始咧，咁戒下口咧，戒下口，唔好食呢啲嘢。先咁样，头先咪话咧，因为咧体质啊而问题而令到你会有体味嘅。咁啊，医师都话啦，如果咧你个底啊系湿热啊，又或者咧系即系阳光气味十足啊，过剩咧出汗咧会多啦，咁气味咧就会较浓，一做运动就会全身湿晒咁样。咁少做运动咧即系咧血气唔够，血气唔顺啦，嗰啲毛孔塞啦，咁啊难出汗啦。今日好咯，咁咪唔会臭咯。咁啊，梗系唔系啦。少出汗咧，佢话咧散热慢啊，容易会自己中暑噶。咁点啊？成日都话啦，多做运动，身体好啊嘛，真系嘅，做下运动啦。咁尤其是咁热，咪行出去两个圈都已经出晒汗啦，系咪？咁啊，行气活血，要配合埋咧，少食浓味辛辣食物咧，戒烟戒酒咧，咁其实已经好多噶啦。咁啊，仲有水果，咪就话多食水果嘅，系啊，有啲水果唔麻烦，你就暂时。少食啦，榴莲啊、芒果啊呢啲咧，即系浓味口嘅啲水果就少食为佳嘅。咁啊，有一个动作可以做下嘅，当你冲完凉之后咧，可以用下你嘅手啦，咁啊，即系喺你个 格拉底嗰度咧，就重复咁样打圈，用适当嘅力度咁去打圈按压下咧嘅位置。不过要每边咧做10至15分钟，要持续做起码3个月咧，咁就可以有一啲改善帮助嘅。咁啊，其实都系嗰句啦，恒心系好紧要嘅，冇恒心想改变，其实乜都唔得噶。祝大家好运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好啦好啦，我哋又嚟停课不停学。 早晨， 系啊，肥妹仔细眼仔， 系啊， 早晨早晨，大家都早晨啦。今日我哋上体育堂， 系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咧。我想大家看很多的，打就未必有自己有玩过的。 麻雀啊？ 不是，那你为什么未打过呢？ 我是啊，细蚊仔不打的嘛。 我但有拿麻雀来好像砌那些一个一粒砌高它这样。 砌成雀。 是啊是啊。我们今天想讲的是什么来的呢？噔噔，就是打排球啦。 好啊。 是啊， 是沙滩那隻啊，定是六个人那隻啊？ 我哋是在咧室内那隻咧，冇得沙滩、 哦， 我都想看沙滩那些啊。 我两个都中意睇噶，因为我自己咧有排球员的身高啊。 好啊， 系啊，我打排球几叻噶，其实。 咁你有冇跳得咁高噶？会 冇啊，我系弹弓人啊嘛。 有冇离心独劈啊？ 系啊系啊，有冇离心独劈啊？ 我冇啊，我都听过咧。 有冇鬼影变环球 啊？真系有鬼影呢、這个唔系卡通片先有嘅咩？但系咧，我成日都睇嗰啲排球比赛咧，佢哋话嗰啲会飞。 是啊， 二点五 啊， 嗰啲咧后排攻击啊，我都觉得睇到好兴奋噶。 系啦，好啦，我今日咧就要同你讲下咧，有关排球嘅一个术语。 好， 咁咧，如果我哋上次讲话呢一个咧，嗰、那个叫做打美式足球咧、嗯，有呢一个咧曼福马利亚传球啦，大家仲记得啦， 底线传底， 底线传底啦。系 啊， 咁原来喺排球里边咧，佢都有啲类似咁嘅术语噶。 食叉烧， 其实嗰个就我哋广东术语就好多有啦。佢、呢个咧，佢就直接有个英文。 哦啊、 香港我哋真系我冇听过咧，我哋嘅排球阿雷 Sir 咧，当年都冇咁样讲过呢个名嘅、可能我哋广东话就唔会咁样译嘅。但如果佢英文咧，佢就话：哎呀，呢、這个波啊，真系！campfire 啦 ，campfire，C-A-M-P，camp 系啦，跟住 F-I-R-E， 即系围住个萤火会咁样啦，系啦，嗰、那个评述员咧，佢哋就话 ，Oh， what a campfire 咁样，系、啦，跟住大家就会好沮丧咧。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胜利嗰方咧，即系发球嗰方咧，就话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campfire 即系有啲人围住啊嘛，咁咧个 fire 应该系个波啦，咁即系话个波咧打中喺佢哋嗰一，即系嗰几个人嘅围住嘅中间，佢哋接唔到波嘅。 哦，到阿细眼仔， 我都觉得系似、因为咧佢哋排球有一个咧，譬如有人发球嘅时候咧，另外个对面嗰六个人咧，佢哋会有阵时用马蹄型防守嘅。咩叫马蹄型防守咧？就即系咧围住一个圈，中间 有马蹄路喺度。 系啊系啊， 哇，系咪真系要先 系咯 食嘅喎？ 防守啊嘛， 系好有防御嘅功效啊，真系 系啦系啦。 我估咧就系嗰种咧发球直接得分，就叫做 campfire， 好叻啊！我想话真系。你两个都好叻啊，同埋肥妹仔今日呢个又好醒目喎、佢。因为呢佢原来呢就顾名思义呢就係、真係围圈啦嘛，萤火会呢。 係中间个飞就係个波掂到佢哋佢哋接。 佢话有阵时嗰个波呢直接就係呢大家每个防守球员呢、可能喂唔係你嘅咩喂我㗎喂喂跟住碰个波就直接跌咗落佢哋中间嗰度。 可能佢哋冇讲嗰句俗语呀，佢哋有阵时我哋香港人去打牌佢哋成日都话有跟住就我嚟嗰啲咁样啦。可能冇讲有呀，就变成我同阿肥妹仔两个中间跌咗落地 係啦 碰 係啦就 campfire, 好得意㗎。好啦 咁 第二个呢系同食物有关嘅。 係呀 係啦。 肥妹仔熟悉㗎。 好得意喎！原來佢話咧，佢真係話佢哋外國咧會用呢個作為術語。佢咧就係遇到嗰、那個遇到個情況啦，就你要估咩情況啦？佢、就會話 yummy 係啦， 好味啊！ 而佢仲要咁講，佢話咧，如果佢哋台灣咧因為呢個資料喺台灣嚟啦，英文佢就話講 yummy 啦，個佢哋台灣嗰啲人咧就會講話咧 sashimi。 sashimi 系啦， 好食嘅嘢。我估，好似咧，我覺得因為我睇嗰啲阿雷 Sir 講朋友咧，嗰個術語唯一一個咧諗到食物嘅咧就係話食叉燒啊。會唔會係咧？可能咧你發球嗰陣時去咗對方嗰度啦，佢一傳咧一接就已經咧彈到去翻去對方個網嗰度啊，所以就一嘢劈咗落嚟，就好似食叉燒咁樣咧，好好味啊！咁我就覺得係 yummy 啊、sashimi 啊嗰啲咧 ，melody 啊嗰啲都食曬啊， 中唔中？中唔中？ 我唔識啊，呢個諗唔到。 你覺得係咪啊？ 咁好啦，掰佢啦。 係啱嘅，我買啊，我買啊， 買得好，買得好有折啊！而家呢排買嘢。 我真係想話咧，原來咧世界大同噶，佢一模一樣咧，就係話就係泛指咧，就係當嗰個波咧。 秀恩台你翻嚟啊！你好啊。 啊係咩？我係新。 佢每一次咧去到59分度咧，秀恩台就會出場噶啦。 係啊， 佢而家最想玩。 佢收埋個仔。個波咧，佢話咧唔需要經過二傳，就已經直接咧，可能喺對方個網頂嗰度咧，你可以直接將佢扣殺啊，或者係打翻過去咧。 因為你已經製造攻勢咧，第一傳咧就俾二傳手去 set 靚個波嘛，點知咧第一傳太大力嘅，已經過咗網啦。 佢就已經可以對方砰咁可以打落去啦，係 yummy 啦。咁我哋香港就叫哇食咗個叉燒啊，咁然後佢哋就話 yummy， 原來台灣咧就直接話哦 sashimi。 咁即係話都係講緊食嘢好味啊咁樣啊。 sashimi 我覺得傳神啲咧，因為好新鮮啊，魚生啊嘛，嗰啲刺身好新鮮咧。都唔需要再煮熟啊！真系 河北确诊嘅其中一人系新发地市场嘅经营者，另一人就系北京丰台区一间餐厅嘅侍应。另外，内地传媒报道，中国已经发布北京最新爆发疫情嘅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数据。报道话，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应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提交病毒有关数据。台湾宜兰县一个沙滩日前发现一块长大约 2.4 米不明金属物体。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物体上有手写简体字，疑似测试导弹的弹壳。物体星期二被当地民众发现，委员会说不明物体属于复合材料，不似民航机有铝合金或者钛合金外观，亦没有一般民机该有的生产序号，排除是民机或者公务机的残骸，而物体上有手写简体字，怀疑导弹弹壳经海上飘到台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19点，成交金额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2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6蚊；阿里巴巴217.6，跌2毫；中芯国际22.8，跌4毫；瑞星科技46.35，升2.75；中兴通讯27.3，跌4.5。港交所299蚊，升3蚊；美团点评172.1，跌4毫；阿里健康21.95，升1.4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33，瑞士法郎8.149，澳元5.314，加元5.7，新西兰元4.977，欧元8.6904。每百日元兑港元7.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6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60蚊。

翻嚟我哋风速快云啦，我哋再呼一次点唱先。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可以打电话嚟啦。安仔哥哥又等紧你电话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至于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已经收到几张嘅 fax 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用你嘅手亲笔咁啊写一啲点唱信过嚟俾我哋，有冇？好啦，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冇错， 听下节目《风速快活人》。 我睇到个新闻咧，我发觉咧，成日都话嗰啲咩消息清啊、消息清嗰啲咁样嘅， 据清啊，系啊，但系知情人士啊， 系啦，但系通常咧，佢哋嗰啲知情人士透露咧，嗰、那个方向几似噶嘛，系咪？我今日咧就睇咗两份报纸，佢哋咧都系消息清、据清呢一啲。但个内容咧几唔同嘅， 系咪啊？ 系啦，嗱，有啲嘢系一样嘅，即系佢哋都选择咗咧用学警出猫咧，同埋或者系学警集体出猫咧，就作为佢哋嘅标题啦。 嗯、 人数咧系有7位，亦都系一样嘅。不过有一份报纸咧就讲紧咧，即系究竟发生咩事咧？嗰、那个内容嘅时候咧、嗯，有一份咧就系话咧，喺5月嘅时候咧就有一班嘅学警，咁佢哋而家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喺个营地嗰度就集训紧嗰阵时啦吓、啊，就话咧考试嘅时候咧就趁住考官巡逻其他考场咧，就攞咗啲猫纸出嚟集体作弊，就抄答案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是、一个版本啦。另外一个报道嘅版本咧，好唔同噶喎，又可以睇下喎。啊，跟住咧佢就话咧，哦，原来咧就话唔系并非进行紧呢个笔试， 系 进行 个 模拟实习试，系咪即系类似我哋考模嗰啲咁样啊？ 可能系啩？ 应该有两批嚟嘅，系嘛？ 佢嗱两唔系两个唔同嘅消息来源咁样。 Okay. 因为之前嗰个咧就系笔试啊嘛，呢、這个咧就 系 模拟实习试，并且喺一个实景咧进行可以遇上嘅一啲情景啊，譬如要搜查现场啊，然之后咧就话要落簿写低嗰啲资料咁样嘅，所以咧就话因为系考试啊嘛，就讲到明一定需要用一本新嘅笔记簿，就唔可以用旧嘅笔记簿咧就重用咁样嘅。但跟住咧真系似嗰啲咧学警出街嗰啲故事咁噶，突然之间就有一位嘅学警嘅笔记簿咧跌咗喺地下度， 系、 全场望住， 系啦，跟住咧就考官咧就执起咗，发现咦？点解呢本笔记簿并唔系新嘅？因为咧已经有一啲嘅字迹喺度啊， 因为全新嘅，大家明噶啦，有全新嘅系滑捋捋噶嘛，系咪先？咁系啦，好似阿华阿斋咧，阿 Sir 真系 Sir。 哦 即系考官，即系考官，好严谨嘅。佢除咗执翻起，都要打开埋睇，系嘛？ 系咯，佢执起咗。 即系如果执翻俾佢，咪算咯，系咪先？但系佢都会睇翻。 阿 Sir 仲犀利， 真系啊！ 佢发现咗呢一本唔系新嘅笔记簿，所以佢就决定检查埋其他学警嘅笔记簿啦。 Sorry Sir，本人因为家贫，冇能力买全新嘅笔记簿，净系可以用师兄师姐剩落嚟嗰啲旧书。并非有心嘅 ，sorry sir。 哦，嗱，但阿 Sir 就唔系咁谂啦，因为咧佢就发现原来唔系一个人用旧簿， 系， 所以咧就要求 全体都要检查， 全体都要重考， 系啊， 唔知检查，因为检查咗噶啦，先至知道唔 系 一个人。 佢而家 话 咧，嗱就系又咁啱得咁巧嘅， 系 就有7个学警就中招嘅，系啦，咁即系如果头先嗰个对白出现嘅话咧，就集体有7个学警一齐话 ，sorry sir，sorry sir， 因为本人家贫，未能用全新嘅笔记簿。净系可以用旧嘅，所以上面留有字迹，哇咁啱 嘅。最衰又 唔 系最衰又冇知道咧，嗰啲记事簿系咪叫佢哋自己自攜啊？定系即系警察学院里面提供埋嘅咧？咁样又唔知喎。 咁穷啊！笔记簿啊！ 我想话笔记簿啫。 咁讲咯， 系啊。我而且唔系认真，我屋企有大把，因为我去捐献出嚟啊。 系最衰你过唔到体能啊！阿典你真系 啊，咪同埋嗰啲笔记簿。嗱，你话有字迹咧，呢度我哋觉得咧应该有个疑点噶。如果你话系一本，我哋唔知佢咩规格啦。你话哦，佢系攞本好普通嘅笔记簿，可能你上面真系前人写啲字咧，但系原来系唔关事嘅。譬如佢考紧咩模拟喺街头咩落簿嗰啲，可能罪案啊嘛。如果你话嗰本簿里边全部都系嗰啲咩中史啊文学嗰啲咧，咁啊当然我谂就唔会人话你出猫啦，因为两样嘢唔关系噶嘛。 咁但系冇人考究你里面嗰啲字系，因为佢已经甩咗噶啦，即系讲系字迹嚟嘅啫，唔系真系有嘢写喺度。 唔系会字迹， 系有字喺度噶，有字喺度啫嘛。 喂，字会过底噶嘛？我攞 两 张字写，我写面嗰张，后面嗰张你就算见唔到个咩字，你都见到个字形噶，系咪？ 系啊， 所以咧就有一个疑似集。 體出貓嘅事件。咁咧，其實咧記者朋友咧都有問翻嘅，有關嘅當局，咦有冇類似嘅情況出現啊？咁樣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啊？咁樣警方咧就表示而家咧就了解緊有關嘅事件，並且會作出跟進嘅。如果證實咧有人違規，定會嚴正處理。不過兩份報紙咧有頭先就話個故事唔一樣，但個結局而家佢哋報告緊、報導緊都係一樣，因為除咗就話佢哋集體出貓之外咧，仲話訓斥了事，准重考，而并且可以如常毕业嘅。 系啦，好啦，咁首先嚟到呢度咧，第一个受害人系边个咧？ 边个啊？ 咪就系、是、 就系、是、其他冇出猫嗰啲啦， 因为要重考， 因为佢哋要重考。 其中一份报道有讲到噶，其他嘅同学仔咧，即系会喺度讲噶，咦，佢哋疑似出猫，好似佢哋嘅事，点解要累埋我哋？我哋都要重考啊！ 呢、這个咧系大家 都系噶，就算你读书嗰时候都系噶啦。 但系喂是，所以呢个咪就系 要罚就罚出猫嗰、那个，要记大过就记大过喺出猫嗰、那个，同埋要可以有机会嘅。喂，我哋考 DSE 出猫得唔得？是不是那個分都沒有的，那個科的分都沒有的。 哎呀，你不要說 出貓，未 只是那 科，其實看是什麼狀況，未必那科可能是整個。 是 啊， 是啊，不是，我想都是的， 你正常你出貓就是那個科你可能會沒有 了。 是 凡事來的嘛，由小到大都是不可以這樣的嘛。 是啊，但是他現在出到來的結果呢，他就說給他一次機會，他其實真是都好嘅， 咁 如果佢可以俾草次機會佢嘅話， 咪俾次機會係 O K 嘅。你有時人哋阿 Sir 嚟抄牌，你又俾次機會啦，係咪先？咁 所以我哋 成要人哋啊。是不是 可能呢句系口头禅，你俾次机会阿 Sir， 俾次机会阿 Sir， 所以佢怪咗，会唔会就系咁样咧？ 你要讲得出做得到，系咪先？ 即系佢哋一跌低本簿喺度嘅时候，除咗头先我 sorry 上本人加分，第二句就俾次机会阿 Sir， 俾次机会 系啦， 呢句一定要。 但系嗱，唔同，我哋叫阿 Sir 俾次机会咧，我哋唔会话咧所有私家车嘅车主咧，全部都要咧再拍多，即系唔使拍多次车噶嘛。 啱啊， 你试下，如果我由于唔想食张牛肉干，我同佢讲阿 Sir 俾次机会，好啦。咁你哋呢度全部车揸走，再揸翻嚟一次，咁啊叫俾次机会啦。哇，我谂我俾隔篱啲私家车啊，哇围剿啊，真系。 唔系，我想 咁而家佢嘅俾次机会咧，系个个都要考、啊 全，全部重考又对于嗰啲乜讲，佢可能心态就话，如果你识嘅就使乜怕啫，系咪先？ 哇！ 但如果嗰个系你个仔咧，你个仔考啱啱考完 DSE 嘅时候，有人出猫，唔系你个仔出猫，但你个 人一齐帮我写封信， 唔系咯， 我真重考，我考一次已经系可能好压力好大嘅，嗰次可能已经咧即系用尽全副心机去应考，考好呢个试嘅，又真系 嗱、另外一个嘅论点咧， 有 好多网民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公唔公平噶啦，就会话吓、明明系纪律部队嚟嘅，点解嗰个纪律咧会系咁样嘅咧？出猫、啊，仲要系如果好似其中一份报道咁讲，模拟试，即 系 好似我哋考模嗰阵时咁样咯，实习同埋理应系佢哋跟住不专业。就出嚟维持秩序 嘅啦嘛， 系啦，但系佢哋竟然喺呢个时候有集体出猫嘅事件，但系仲可以毕到业咧，咁呢一个咧就有其他朋友嘅一个讨论嘅延伸啊，就会话 我觉得 系啱唔啱咧咁 样。最惨系一样嘢，我哋就冇人确认嘅， 而家未确认 到。唔系有一样嘢未确认咧，就系话。究竟平時如果出貓，佢哋嘅懲罰係點樣？嗱，因為而家我哋 跑圈啊！如果我哋睇學警出監嗰啲咧， 因為 我哋遲咗跑圈淋雨嗰啲咁 啊！遲咗即係咪遲嗱？遲到係一個即係形體上面嗰啲即係遲到，但係而家講出貓係犯事。 因為嗱，而家咧佢裏邊嘅知情人士咧都淨係話根據慣例啦，根據過往嘅做法咧、就話通常會隔除啦咁樣。 出貓嘅學警呢、這個報章咁講啦，佢話出貓個學警咧係會被隔走嘅。 係啦。咁但系最惨系呢个所谓惯例系咪成文嘅先？ 嗯， 即系定系只不过系咧，原来话冇写明噶，究竟点罚咧？系视乎情况啦，有几严重啦，或者有冇悔意？佢可以咁讲噶，可能话如果佢捉到个出猫，毫无悔意。同你死撐，咁、可能你又隔扯，咁系咪？如果佢话、 即系都要判过下先嘅， 因为而家冇人知啊嘛，最惨系咧，我哋都搞到我哋都唔知究竟佢而家 了解多啲咯， 系啦，佢呢个罚系究竟已经系好相称啊？不过我谂重考冇理由都系一个最好嘅做法系嘛？ 咁咪譬如分析 同埋可以。毕业啊， 系咯， 考模噶咯，如果系 会唔会咁啊？即系佢虽然话毕咗业，因为佢而家都其中话有个原因话，因为即系嗰个投考人数下跌就唔够人啦咁，咁会唔会系 都唔可以？ 佢冇呢个唔系官方答案嚟噶，呢个系报章自己堆砌出嚟噶、 啊， 因为佢就话咧，平时好似咧一个界别咧有七班 咁样嘅， 而家今年咧就好似得翻三四班咁样， 咁会唔会系呢几个学警？ 会唔会呢个新闻可能会吸引翻大家？ 咩啊？大家要。 即系有多个机会， 容易毕业， 容易毕业， 唔系啊，可以咁样噶，但 嗱，你谂下， 但而家佢哋可以毕业。 如果我哋唔好用学校考试咁简单啦。 我就出去考车牌啊。 系， 你试下嗱，得两个 tick 嘅啫，两个 tick 可以俾你嘅啫。第一个 tick 完之后咧，如果你再有第二个 tick 就走得噶咯，系咪先？ 咁咪唔 pass 系啊，再考咯，系啊。咁而家咪再考咯佢。 系啊，唔系，但系佢唔会话诶、哎、有你啦，俾次机会你啦，咁样就可以俾佢预期噶。 唔系唔系，嗱，总之我话会唔会系佢哋之后呢几个学警啦，叫做毕咗业啦，但系佢可能已经有个唔好嘅底，一个 record 喺度，可能佢晋升机会冇啊，可能就有一段时间等你即系。我唔知道，我问一下，因为真系唔知道，好多个未知数啊。即系如果佢哋系有一相关嘅惩罚嘅话，吓，即系咁讲啊。 咁而家警方咧都话咧，佢哋会正视嗰个事件嘅，亦都会了解同埋跟进。咁我哋就睇下佢跟住咧会唔会有其他嘅报道，话俾我哋知啊即系出猫，即系唔系会违反纪律，系咪可以成为一个纪律部队咧？ 佢话佢哋正直同埋诚信咧，系佢哋好重要嘅品德，亦都系佢哋嘅核心价值嚟。 分析咗咧，咪俾次机会人咯。 分析咗都系嘅，都系咯。好啦，咁我哋记住以后我哋都要秉承呢个宗旨， 凡事咧我哋咧都要俾次机会人，系啦，我哋要启航，系咪？ 正所谓犯规就是犯规，不过可以俾次机会你嘅。 为苦和乐，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确，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严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闪正义光。人海恶霓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 冇咁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又嚟八无禁忌。 嗱，个妈咪又得咁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讲开呢个咧，即系古代咧嗰啲国诶、即系嗰啲诶国法。家规咧有啲古灵精怪嘅，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嘅咩啊？就系讲紧啊，即系高度嘅问题都可以啊， 系啊系啊， 系啦，你矮过嗰个尺寸就可以唔使发咁啊嘛。 系啊系啊，系啦，因为咧我记得啊，你仲话咧诶，古时咧未必有一个点样你嘅 冇出生年月日，即系冇身份证， 就睇翻你个高度咧，系睇下你系成年人未？ 系啦，啱啦啱啦，咁啊跟住咧今日咁啱得咁巧，就系我想讲下考试。 嗯，好啊好啊。好啊， 古人即系 猫会点啊？ 即系都嗱，听下先啦吓。 好， 咁啊，另一条关于咧考试咧，对古人嚟讲咧，即系考取功名咧，系一件人生嘅大事噶嘛，系咪？咁啊，为咗考试咧，去到可以好尽噶嘛。咁啊，头先我问咗豪姐，原谅刺骨同埋卧薪尝胆都系佢哋咁样走出嚟噶嘛。 唔系卧薪尝胆就同考试无关嘅。 咪都系啊，总之都系。 总之系话你好辛苦啫。 对方向都系因为。即系都要好努力咁样读书， 一个就作壁偷光，一个就原谅刺， 系 个原谅刺股 咯。 我经常讲你讲与王勾钱嘅，打仗嘅嗰个系， 佢 唔系考试噶， 都系即系讲好辛苦啦，系咪？ 好啦好啦， 好啦，咁啊咩都有嘅，出尽法宝。咁但系总唔系人人都系考得好。考得到噶嘛，系咪先？咁啊，一班里面都总有啊，即系考第一同埋考第尾噶嘛，系咪？喺隋朝有一个规定， 系 如果考生喺答题嘅时候。答漏咗啲字句，你估会点啊？ 俾次机会重考。 答漏咗仲 咩？答漏咗，答漏咗咪答漏咗 咯。答漏咗啲字句，系啦，我都唔明喎。即系佢严谨嘅，答漏咗字句，如果俾老师中途发现咧，系要即罚噶。 罚 佢，你知唔知罚咩啊？ 罚咩啊？ 你离开个市场，出去罚企。 吓？ 但 佢答紧啫嘛，我可以补得翻，我加个箭嘴咁。 咩系咯？叫咩容易答漏咗啲字？ 系啊，即系佢话喺即系可能喺你。 如果唔系，咪个个都一样咁高分咯？如果个个都答啱晒嘅话，实有人答错啊！即系答错要罚企啊！ 唔系佢答漏啊，唔系答错啊， 答漏啊， 系啊，同埋佢未完成个考试，佢仲做紧个考试， 定系咁啊？ 漏噶。 譬如我哋以前咧，譬如有五条嗰啲 Q&A 啦，有啲人索性有一条唔识就空咗佢噶嘛。 系系。 可能佢哋隋朝就规定咧，你系唔系都要答啲嘢？ 你唔准咧当见唔到呢条题目就。就 skip 咗佢， 好嚴格。 我可能有陣時我會做咗後面嗰 part 有信心啲，跟住我 跳翻前面走咁樣。我諗交卷嘅時候， 嗱咁佢就好即係就咁講啦。如果答漏咗字句就會積罰啦，咁啊離開呢個市場，仲要劇罰企啦咁樣。 好啦， 咁另外你考試作答嘅時候，你份卷，咁啊答題啦，係咪？咁如果你烏哩抹茶啲字。嗱、啊，我哋两位噶嘛， 我啲字丑到咁， 系啦，你死紧，我想话俾你听。 其实我哋冇得做古代人嘅，古代文人咧用毛笔啊嘛，啲字有啲墨啊，重化， 系 有啲墨啊， 重化，我仲睇唔到啊。 咁咧，佢话如果写字写得乌哩马叉，而令到老师睇唔到嘅话， 系 会罚噶。 哦， 你估罚乜嘢？ 罚去写 copy book， 系啦，我都觉得系 写翻你啲字句。 哦，一系就打手板， 打手板， 打手板，写得核突啊嘛。 copy book 咯，罚去抄咯。 佢有嘢请你饮噶， 饮我 饮啊，罚你噶， 饮酒。 哦，饮酒，你考生嚟噶嘛？饮咩酒啊？ 饮罚酒啊嘛。 得。 哦。 啊，咁你啲字嚟自边度噶？ 嚟自啲墨嘅，饮墨汁啊。 是啊， 系嘛？ 古时佢话去到隋朝嘅时候咧，佢如果你考试期间你啲字写得乌哩马叉， 我唔想做隋朝嘅人啊，两个都系隋朝啊， 变态 嘅。写得老师都睇唔到嘅话咧，佢系会邀请你，唔该你去罚啦，因为你个人冇墨水嘛，俾你饮一壶墨水填翻你嘅不足。佢话希望可以咧令到啲考生可以醒觉，等你嚟考试求其嚟考啦。 系系 其实佢可能都唔想嘅，可能落雨又化少少咁样咧。 系 系总之都系内心不做隋朝人啊，真系。 总之就系咁样啦，喺古时考试啊，咁就系咁样啦。呢啲古怪、古灵精怪嘅罚则啫。 咁、 okay. 啊，令到好啦。成我哋讲有句说话咧，咪话哇，真系笑死人啊！阿祖祖成日讲咁样，真系笑死人 啊！ 你估系咪真系会笑死人啊？ 可能会啊， 可能会引起嗰啲咩心脏啊嗰啲情况噶嘛，系咪？即系笑到太激动啊嘛！ 咁你估笑会唔会系一个刑罚嚟嘅？ 哎呀，笑都系刑罚啊！ 系啊，即系俾人折咯，折佢十分钟嗰啲咁样 系啊，嗱喺古代咧，西方咧其实已经用笑刑噶啦，刑系刑罚个刑啊，笑刑之外咧喺汉朝咧 真系笑死你咁样会，只要你笑到死为止咁嘅意思啊。 汉朝咧都有呢一招噶，佢话咧一向咧犯咗罪人都会即系被罚判刑啦，大多数咧都系要啲人啊受害啊痛啊伤啊咁，甚至乎死噶嘛。 即系满清十大酷刑嗰啲 friend。 咁点解有个笑刑咧？笑刑出。即系呢个笑刑出嚟系罚啲咩人噶？ 哦，边啲去做错啲乜嘢，就令到你笑？ 系啦系啦，罚啲咩人啦？唔好唔使讲咩罪嘅。 偷嘢嗰啲啊？ 嗯，唔系。 或者系咪 偷心嗰啲、行湿嗰啲？ 大不敬。 嗱，佢咧呢个笑刑咧系罚啲有钱人嘅。 哦， 系啦。点解咧？咁啊，因为咧，即系朝廷都要巴结啲人噶嘛，系咪先？但系佢罚一罚，佢有钱，咁点咧？咁但系又要罚噶嘛，唔可以由 佢 啊嘛。 打佢嘅话咧，又惊佢会报复。 打佢嘅时候有痕迹啊！ 哦、 你笑刑佢就唔使啦嘛。但 系无声无息噶。 系啦，无声无息，同埋好快恢复咧。咁呢个笑刑咧系 有冇话要笑几耐嘅一次？ 哈哈，我想话俾你听，即系呢个笑刑咧系可以笑到你真系死嘅。 唔系话 系啊 ？Sorry， 我唔应该咁讲 乜就讲啊。好啦，我哋而家。唔出声啦，如果唔系就饮墨汁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去年8月5日深水埗警署附近有示威者聚集，一名警长要求一名少年出示身份证时被一名清洁工人阻挡，最终少年逃去。清洁工人受审后被裁定阻差办公罪罪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辩方表示，检察官形容被告50岁男被告何永龙合作，建议判81至160小时社服令，加上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10日，工作上手停口停，希望法庭俾机会被告。裁判官黄国辉表示，被告最后一次案底已经是2014年，从未干犯同类罪行，虽然控罪严重可判监，但强调判社服令等同监禁，刑罚非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港铁就上个月两日测试东铁线新系统时，先后发生3宗事故提交报告，有关测试已经暂停。陈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 上个月23日晚收车之后，一架冇载客列车测试时，车长冇按灯号指示行驶。另外，车务控制中心嘅列车监察系统屏幕有数分钟嘅时间内出现闪动，当中曾经出现未能显示行车状况嘅情况。至于25日凌晨喺模拟连锁电脑系统时发生故障，过程中启动咗新信号系统嘅安全防护机制，系统一套停机。另外，荃湾线新信号系统去年10月测试时，丽景站有列车撞向石屎等，需要时间修正同再实地测试，令系统更新要多3年先完成。政府表示失望，会督促港铁尽快完成。港区人大代表、行会成员叶国谦表示，不排除人大常委会在今次会议就港区国安法作出决定，有机会在今个月底或下个月初再召开特别会议详细讨论。强调审议港区国安法系势在必行，法案会在短时间出炉审议同通过。对于草案改为使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的字眼，叶国谦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并不奇怪，指出外国若果要干预香港事务，一定涉及本地人。至于要求外国制裁香港会不会干犯有关罪行，他说若果有人蓄意损害香港和国家利益，有具体行动推动外国制裁香港，有机会犯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质疑反对港区国安法是否符合立法会候选人的要求。叶国谦认为若果对条例有不同看法，反对部分内容是可以表达，但如果反对立法就有问题，质疑怎会有资格进入立法会。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出有关展示国旗和区旗以及奏唱国歌的通告和指引。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通告提到若果情况严重，涉及违法影响学校运作，可以寻求警方协助。他说届时有关决策将由校长决定，强调业界在过去一段时间掌握应对不同事情的技巧，有信心能够在校内处理事件。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若果有学生不尊重国歌，最简单是即时作出纠正，学生都会跟从老师指示，有需要时会事后再跟学生沟通和跟进。他又说，随着教育局发出通告和指引，学校将要向学生介绍相关条例，让学生明白何谓适当的行为，另外亦要在课程中准备有关国歌的教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6点，成交金额5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7点，升12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3.8，升5.8；阿里巴巴217.2，跌6毫；中芯国际22.6，跌6毫；瑞星科技45.7，升2.1；港交所299.2，升3.2。中兴通讯27蚊，跌7.5毫；美团点评172蚊，跌5毫；阿里健康21.85，升1.35毫；小米集团12.82，升0.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92，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新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86，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2,429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15美元，卖出1,7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新田公路啦，咁较早前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跟住石湖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出翻去元朗方向啦，跟住石湖围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对。 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香岛道去返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挤塞。司徒拔道下行去返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对出。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挤塞。入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亚公湾路。反方向出回去九龙，车龙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上水马色路黄虎山方向石湖墟，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真的辛苦了大家。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的烦恼，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 丰收快活人。 十一点半新闻翻嚟，丰收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因为10点后呢我哋今日有父亲节大点唱。 係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嚟啊，同你爸爸呢讲一声真係父亲节快乐，好重要嘅呢一个。 成日都话呢讲对住爸爸讲我爱你呢好难嘅。咁对住个电话，对住个大气电摩，同爸爸讲等佢喺空气中收到嘅，其实都一件事啊。 今日呢我哋寻找快乐啲人嘅嘉宾有黄天怡啦，佢亦都有讲到一啲呢喺呢一集里面啊，同佢屋企人嘅相处㗎喎。所以而家要有天怡出场啦。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当嚟到呢一个年份咧，2020年呢一刻咧，你嗰个开心快乐嗰个饼里边咧，你而家嘅婚姻咧系占咗你呢个开心快乐饼咧几多比重啊？ 好難講一個實際嘅 percentage，但係有一半以上咯，我覺得。 一半以上。 係啊。 咁工作有冇亦都隨住佢對你嘅警惕之後咧，你就可以降翻低啲咯，即係唔好咁多期望擺喺度咧，個快樂已經唔係佔得咁重啦。 咁又唔係，都仲係好開心嘅做嘢係，因為有啲人都曾經問我啊，你結咗婚之後仲會唔會做嘢㗎？ 係咯，如果佢同你講話我養你，咁你會唔會話好忙唔撈啦咁樣 嘅？唔係，佢養我就梗嘅，應該 OK 嘅。 係啦，好彩你講。 但會唔會唔撈先？ 呢一刻唔会咯，将来唔够胆讲。 电台做咗几多年啊？天怡 十五年， 我见你啲访问写十五年嘅， 有咁即系呢个就系你真系毕业第一份工。 系啊，因为我比较得意嘅咧，就系我喺考大学嘅时候嗰个暑假咧，即系等派大学嗰个暑假，我已经嚟咗电台参加个叫 DJ 新闻者。咁所以成日我都唔知點計，究竟我由應該由 DJ 新聞者開始計啊，定係由 DJ 新聞者之後開始計啊，定係我開始有個人節目開始計啊？ 咁即係電台係你第一份工都冇轉過㗎啦， 冇轉過，唯一一份。如果唯一一份長工嘅話， 即係主打嘅工，因為其實你其他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 係啦，比較得意係啦，因為我喺出邊其實都同好多人合作做唔同嘢嘅，咁但係你話真係長期合作。呢、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僱主咯，可以話係香港電台係。 咁咧嗱，講到黃天怡咧喺電台嗰份工咧，其實大家都記得咧有一個驚險嘅開始喎，即係你做 Give Me Five 咧，聽落去嗰個都市傳言咧就係、是。你係臨時臨急咧，即日收到通知，唔知兩個鐘定三個鐘之內咧，就要你交貨嘅。嗰、那個古仔有啲出得街嘅，係啦，究竟係點嘅咧？喂， 個城市傳聞其實呢、這個我唔知點解大家會知呢個城市傳聞啦。 我唔知係咩？係我哋頭先開會傾點同你傾，我先知。我話唔係啊，我直情講埋出嚟啦，最多未剪啫嘛，係咪？ 係啊， 一個鐘收到消息，你同 Eric 要開個新嘅節目，跟住就要。live 啦， 呢个城市传闻咧有部分真有部分假嘅。首先咧真嗰部分咧系我系临时即日通知嘅。我仲好记得咧，当年我只系 team power 做 admin 嘅啫。咁跟住嗰朝早咧，我好记得系有阿台长打电话嚟。咁咧，我一听电话位，一听到系台长把声啦，阿天怡啊咁样。 我翻咗工噶啦，我做紧嘢噶啦。 我即刻咧扮。扮起个新老婆， 所有人都系咁嘅。 其实嗰阵时我只知道啱啱起身，我即刻扮，我即系嗰啲声咁样啦，扮到好 ready。哎，有咩帮到你嗰啲咁样啦。咁总之佢就系、是、你我而家可唔可以即刻翻公司？同埋咧问我礼拜六嗰啲做节目，因为我嗰阵时系做 weekend 节目嘅啫。佢问我 weekend 节目嗰啲 jingle 喺唔喺度？咁我就喺度啊，喺度啊。佢话哦，咁即系你而家可唔可以即刻翻嚟啊？跟住我话可以。咁嗰阵时咧，因为我真系惊，我就问啦。是不是有啲咩事呢？其实我心里想我是不是做错啲乜嘢，或者 佢哋成日讲嘢都好隐晦 嘅。系因为第一下 明明晏昼嘅节目都要开啦，仲咁隐晦做乜啫？ 我总之我第一下系真系觉得我一定系我系咪出咗事？我系咪出咗事咁啊？咁佢好在咧，佢就肯即系佢讲唔系，即系我哋有啲嘢想揾你翻嚟倾，系关于做节目嘅嘢嚟嘅啫。咁你而家翻嚟啦，咁啊，我话好，跟住我就即刻喺屋企咧，哇，即刻洗面啦，九秒九冲翻，其实我都仲未知系咩。咁我翻到嚟咧就见到 Eric 当时，咁跟住咧高层就叫咗我哋入房啦，咁然之后就入正题啦，就问我哋第一句就问你哋有冇信心下昼五点做节目？当时大概是可能讲咗十二点咁样啦，你当咁咧，我第一下我都未搞得清做节目系咩意思咧，咁样系咪即系顶节目定系 做一日咁样？ 系啦，即系我未知嗰件事系做乜，咁然之后咧我就都有嘅，但系做乜嘢咧咁样啦。其实嗰时个都有嘅系答咗先嘅啫， 几想答咗先， 系啊， 你都唔知咩事啊？ 因为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喺我嘅工作环境入边啦，或者嗰个年代啦，要拥有一个一至五嘅节目唔系咁容易。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电台嘅位就系咁多嘅啫，仲要其实我哋啲节目都几长寿下噶嘛。 我哋赖死唔走啊，佢翻电话， 即系好笑话事啦。唔系咁呢个系同电视台不同嘅地方啦，电台不嬲好长寿，所以你要有个位摄到入去做一至五。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少少，特别是当年我一心就是已经想住做电台，我都是等着这个机会啫，咁我梗系答有先啦。咁然之后阿高层咧就解释啦，就话啊，因为一啲行政上嘅嘢咧，我哋下昼五至七呢一个节目咧，由今日开始就悬空咗，咁咧就想揾你同 Eric。因为你哋有夹开星期六，就去顶替呢一个时段啦。咁如果你哋有信心咧，我哋就即刻谂个节目名， 同埋即刻諗咗乜嘢。 好刺激喎、啊、我好少諗到我哋电台呢会发生呢一种即係 咁 突如其来好正㗎。 就算我冇乜做电台嘅经验，当时我都知道呢一个应该係唔係一个寻常嘅 case 㗎嘛。所以呢其实呢我係唔識得驚嘅。虽然我知道係一个不寻常，但我唔識得驚。我就係諗緊點樣點算好 呢？個籌備過程呢、這個五個鐘，而家你濃縮翻嚟，仲記唔記得係點樣做 㗎？不斷喺個 office 度行嚟行去，喺度諗，因為間房有人 book 咗嚟開，我哋又唔留低喺房，行出喺度諗，喺度行嚟行去，喺度諗個節目叫咩名啊？跟、住當時啊台長又幫手，台長副台長嗰啲又幫手俾啲意見啊，即係 brainstorm 下。跟住我同 Eric， 我記得咧又落咗，因為要食 lunch 啊嘛，又好肚餓，落咗去有一城嗰度坐低，又喺度傾畫個餅啊。嗰陣時好興教我哋畫個餅嗰兩個。中做啲咩？我哋喺度度咁样咯，即系我大概嘅记忆就系、是。 咁节目名最咩？边个谂出嚟噶？ 节目名其实我真系唔记得系边个谂。 系咪后屘就系用咗 Give Me Five 啊？ 系由一开始已经系用 Give Me Five 用 到而家。好叻喎，咁样 系咯。咁、那个方向嗰啲你都定咗。 Give Me Five 有少少好似系一至五由五点钟，即系用一个好、叫做好表面嘅食字，然后又觉得 Give Me Five， 我哋会唔会可以谂五样嘢，即系每日做一个主题，即系。坦白講，當時是一個很混亂的情況下，用一些叫做很簡單的思維去希望套一些模式落去個節目度，就係、是、咁樣就衍生了 Give Me Five 呢個節目。Love is where this begin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in. I never had to pretend. You've always known who I know my life is better because you're a part of it. I know without you by my side that I would be different.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r trust. Thank you for not giving up. Thank you for holding. 但你的工作範圍呢，其實這幾年你都越推越多啦，即推廣出來。譬如我上網見他那些、 即不是只是電台的工作。 電台啦，你知不知道現在網上的人怎樣介紹他的、除了會寫說即所謂即鄭太之外呢，他會加些什麼呢，就是香港電台才女啦，愛情小說的專家啦。 其實都驅往矣啦，那些身份。 不是很多這些身份。 其實我是做過咯，我很得意，即我每一樣東西都做過。 但你又寫過廣播劇，出小說。 但我又沒 有。電視台的、 主持。 主持啦、評判啦嗰啲啦， 都有。 其實我每樣嘢都好似掂咗少少，但係其實我每樣嘢都掂得唔係好深入咯。即係好坦白講， 係你揀啦，亦或係咁啱嗰樣嘢冇再發展落去咧？ 好多嘢都係咁啱，唯一係做廣播劇係我自己有少少叫做我自己推動呢件事多啲嘅，即係我所講嘅呢啲就係我嘅主動啦。咁、但係其他咧又唔係真係我出去 social 得翻嚟嘅嘢嘅喎，係我真係咁好彩， 咁啱得咁巧， 係啦，有人介紹又好，或者有人即係咁啱。立到你覺得 OK 喎，咁去揾我，咁嗰啲就真係，我真係覺得係際遇，我際遇上都好幸運咯，即係嗰啲係貴人啊，就真係。 咁我想問咧，喺呢一刻電台嘅工作好穩定啦，做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啦、下一步天兒，你有冇諗過下一步係乜嘢咧？有冇咩想做 啊？其實咧，我從來咧都唔係一個算係好識。planning 嘅人，即系啊，究竟五年后我要做到点咧？虽然我有阵时会咁同人讲啦，因为有啲年纪细啲嘅听众有阵时都会喺啲社交平台问我，即系我唔知乜乜乜，或者做唔做呢个决定好，我都会好中意用呢、个啊，你谂唔谂到自己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即系你想成为一个咩嘅人啦？或者呢个决定你仲想唔想系到时会发生啦？咁样我会用一个咁样嘅 timeline 模式同人讲，但我自己咧，其实我系冇乜。planning 嘅人嚟嘅，因为我成日觉得 plan 咗都唔真嘅嗰单嘢系咁啊。 想做咧，即系唔系要去 plan 去做，但系喂，如果呢一样嘢我可以试下，或者我可以 develop 多啲啦，咁啊好啊。 其实我系我一路我都想 会唔会觉得文字上我可以做多少少嘢呢？咁样，因为我觉得咧见样嘅工作，即系所谓做主持、做评判咧，太被动啦。即系你真系要等人揾你先得，你好难话真系下下都自荐，你揾我啊，你揾我啊咁样。 唔系喎，你 K free 都自荐自己， 就系大 家冇咗嗰个心 嘅。系啊，大个反而唔够胆咯，大个就系唔够 straightforward 啦。你觉得咁样人哋会喺背后讲你啊，或者你有嗰种压力啊？ 人哋点谂咧？ 系啦系啦，有嗰种压力唔够 straightforward。咁所以，但我覺得文字上嘅創作係有少少即係可以自己主動做到嘅、 哦。正正有聽眾都問你啊 ，Stella 啦，就話啦，如果你咧冇加入我哋香港電台做 DJ， 咁你誒諗住做啲咩職業咧？同埋有阿 Fico 咧就問啦，如果而家有個重新嘅節目、新嘅時段、新嘅拍檔、新嘅形式，你會做啲咩嘢？ 如果我唔做電台咧，我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但如果講電台做一個新的節目呢，我其實呢我成日都很想做好像淑梅姐那些呢 訪問節目 舊日的足跡樣、哦、因為呢我自己覺得即雖然我很喜歡現在 Gimme Five 的節目模式、即是嘻嘻哈哈有少少娛樂性質但有少少 information 的即可以很多東西玩的但其實呢做人訪呢應該咁講，我個滿足感係源自於如果我可以個人房入邊問到一啲人哋問唔到嘅嘢，咁我就覺得自己叻啦。即係我有一種咁樣，或者我 因為我都中意做人物訪問咯， 係 即係你八卦 啊，係都可能。 你又覺得有合法嘅機會， 可唔可以俾個字我係正面啲，唔好係八卦㗎？ 就係八卦咯， 八卦 因為好難 天而講嘅嘢。 你要另一個人咧，對，因為咧你未必每個嘉賓同你都係咁熟悉㗎嘛。咁點解佢要同一個唔熟悉嘅人去講一啲心入面嘅說話，或者講一啲鮮為人知嘅嘢？其實如果以道理上咧，佢係唔需要講嘅。咁但係你能夠令到佢講，咁你一定係有啲能耐，你先可以令到人講噶嘛。 都係成就解鎖嚟㗎。 係啊，咁所以我將來可以做一個好好嘅人訪節目嘅話咧，咁都係我一個目標嚟嘅，係啦。咁、當然呢一個我覺得即係需要儲啲，你自己要儲一啲履歷啦，儲一啲人脈啦。儲一啲叫做訪問技巧啦，各樣嘢，咁所以就未必係我而家會即刻做到嘅嘢咯。 係啊，黃天怡咧，佢啊有句金句噶， 咩啊？ 能夠選擇總比無法選擇的好。你記唔記得自己講過？ 呢個係一個中學老師同我講。 係啊，即係咁到今時今日嚟到而家為止咧，你覺得自己可以選擇嘅嘢係多啲啊，定係身不由己嘅時間係多啲嘅咧？ 可以選擇嘅嘢多啲而家。 其實係咪咁樣已經覺得好幸運咧？ 好幸運啊！ 係咪好快樂噶？ 好快乐，你谂下，你其实可以拣，唔系净系讲紧你。其实小至你今晚食餐饭，你想食乜嘢？你可以你着边套衫？你可以睇边个媒体？你可以喺边个媒体工作？你喺个媒体工作嘅时候，你可以讲啲乜嘢？你全部都系一种自由嘅代表嚟嘅，即系你有啲国家系你连着边套衫你都唔可以自己拣嘅。咁你首先呢个已经系你生活嘅国度入边嘅自由啦。第二就系你有能力去选择，个意思就系你有本钱咯。你今晚食乜嘢？你估个个有份谂噶？你如果你得十蚊嘅，你谂乜嘢啫？咁我仲可以谂，甚至乎你系可以谂到个范畴系阔到食面包去到自助餐，你都可以谂。咁即系话你有一定嘅本钱或者照顾自己嘅能力啦。咁我觉得所以就系有得拣，真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件事咯。 嗱，头先你讲。呢一刻嘅天怡其实拥有嘅嘢都几多，咁你最惊会失去啲咩？ 屋企人咯。 真系零秒嚟了噶，三个字屋嚟啦， 同埋每次都系你撩喊人嘅， 系一个屋企人就喊啦。 系，点解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因为我爸爸好早走咗咯。咁我成日都好怕，我妈妈都会走咯。虽然我唔系特别锡佢嘅事， 其实你咁讲，我代表住你系好锡佢嘅。 系啊，就真系我真系一个唔系一个好典型嗰啲好乖，即系啲好孝顺嗰啲女咩？星期日陪阿妈饮茶嗰啲，其实 翘住手行街啊嗰啲。 系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嗰一 type。 你嗰啲爱系心里面嘅爱啦，系咪啊？ 系啊， 当妈妈有啲咩事，你唔仲第一时间翻去系咪先？ 即系你通常都系咁嘅，你都即系你要讲呢啲咧，你一谂到佢走嗰个画面，你就哎好惊啊嗰啲咁样咯。系啊，我就 系 咁样。 咁妈妈俾到最大影响系咩啊？ 佢最大影响就系自己做到嘅嘢唔好求人咯。好细个已经咁同我讲啦。即系我自己， 系咪因为你讲爸爸 喺你细个嘅时候佢就走， 我谂都有关系嘅，我谂对佢影响都好大嘅，确实系。 即系佢明白到一样嘢就系，我要照顾好头家，我就要自己做好佢。 系啊，同埋即系你好多嘢都系长贫难顾啊嘛，即系你有问题，无论系咪经济上嘅嘢都好，即系你好难每次都求人帮手咯。咁所以你同埋佢覺得佢成日教我就係、是、你求咗人幫手就係欠人哋一個人情啊。咁佢覺得欠人嘢係好唔安樂嘅，係啦。咁所以佢都即係成日教我呢樣嘢咯，即係你自己做到嘅嘢就唔好去求人。係啦，即係佢會覺得如果你有機會買樓，你自己俾得起嘅話咧，銀行借錢都唔好借添， 一炮過。 係啦係啦，但係當 人 嘢係啦，但係當然你知道一世都冇可能啦呢單嘢， 爭佢啲息啊，我連氣都唔信啊。 係啦係啦，係冇可能嘅咁樣，唔係即係一個比喻啫。係 喎，即係其實佢阿媽係教佢變成一個烈女喎，強女女士喎。 有啲咩想同你媽咪講啊？ 健康快乐咯，想佢系冇其他嘢。 今日我哋多谢晒黄天仪 ，thank you。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准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黄天仪又喊啦， 系啊，又系我啊，唔好意思啊，天仪， 唔系都多谢天仪啦，即系抽空同我哋接受访问啦，咁啊，跟住 我真心噶，我有自己 send message 俾佢咧，我好多谢天仪佢。真係好冇保留咁樣同我哋一齊去傾，同我哋嘅聽眾分享。 係啊，我覺得係好好嘅，因為每一個我哋啲被訪者咧，包括我哋自己三個，其實我哋都係要打開個心扉出嚟咧，大家就聽到。係啊，咁啊，所以又多謝女神啦。 係啊，嗱，下個星期四五咧，我哋尋找快樂的人 Season Two 咧嚟到最後一集啊嚇，有 Albert 歐歐瑞強，記住留意住我哋節目嘅內容啦。 莫里森話：黑客活動過去幾個月持續增加。澳洲遭受网络攻击的机构范围十分广泛，目标涵盖各级政府、重要的服务供应商同企业。他并没有透露黑客身份，但就说未有重大数据泄露事件发生。莫里森强调，保护澳洲的经济、国家安全和主权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8点，跌26点，成交金额59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7点，升12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6，升4.6；阿里巴巴217.6，跌2毫；中芯国际22.5，跌7毫；港交所299元，升3元。瑞星科技45.9，升2.3；阿里健康21.95，升1.45；美团点评171.9，跌6毫；中兴通讯27元，跌7.5；小米集团12.78，升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9.637，瑞士法郎8.154，澳元5.319，加元5.7，新西兰元4.98，欧元8.6912。每百日元兑港元7.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4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5,9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07美元，卖出1,72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红棉路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荔枝角消防局。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而家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上水马色路黄虎山方向石湖墟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以台六月31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曾志豪做《风之book》真的很认真的，每本书我都是看完才讲的。 你不看过怎么说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鬼古神话全部都在我书架里面拎出来。 即是你没有买新书吃老本啫。 想知我看得多认真，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龟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输了。 但是书都可以很认真。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知识 阿斯伯，你的密码是你 X 的生日来的？ 你说什么啊？ 你刚才在 canteen 用平板的时候，不 小心被人睇到咯。你知唔知啊？平板电脑佢嘅优势就系又大又清啊，所以用嘅时候其实要更加小心咯。尤其喺嗰啲公众地方睇一啲个人资料，又或者输入密码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士 知识会者。 神，原来你同师培系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嗰、那个女仔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碧晨、师培， 寻上司，认真做。 安哥同学会 有一样嘢最遗憾咧，就是阿德哥出世冇几耐几个月咧，咁我要拍嘢，到我第二次见阿细仔喺机场，我见到太太，诶、哎，你唔系抱住阿德德过嚟嘅咩？诶、哎，嗰、那个你咪个仔，个仔周围跑咧喺个机场，即系好难堪嘅 ，miss 咗我个仔行第一步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钱小豪。安哥同学会走上前与 你迈步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好啦，进入我哋父亲节大点唱嘅时间啦。咁亦都网上面好多朋友呢亦都准备咗留言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全部同你读出，同啲爸爸妈妈打气加油。 好啊，我呢度首先呢有阿李小姐啊，佢话你哋记唔记得啊，上个礼拜呢我点数码暴龙嗰位啊，阿仔呢听到之后呢话哇听到你哋播嘅歌好开心，虽然我哋咪搵咗一大轮搵嗰隻咩 数码暴龙 嘅歌。 高达铁之孤儿。 是啊，但佢话其实我哋系播错咗嘅， 我哋播错咗。 系啊，我哋揾我哋但李小姐咧，同埋个仔都话唔介意嘅，就算系播错咗咧，佢话都系苦中嘅一点甜。 哎呀， 叫我咧代佢多诶，佢啊仲有个仔仔咧，系啊，就都多谢我哋啊。佢话如果可以嘅话咧，有机会咧就想再听佢俾晒所有嗰啲资料我。我睇下一陣揾唔揾到啊！ 是不是都係上次嗰啲名嚟㗎、 我唔知道我冇睇到上次，因為佢話咧，但係就算播唔到，讀咗呢一封信咧，佢話阿仔聽到咧，我哋讀信俾佢聽咧，已經會好開心，辛苦曬。總之就香港人加油。 係啊，你放心，我哋係絕對明白咧，係啊，你嘅需求嘅 要求係。 所以點解我哋都想即係盡量令到仔仔咧可以有一點嘅開心咁樣。 OK， 好啊。盡一人事啊，我哋希望可以即係達到要求啦。Aubrey 就话啦，你哋好啊，父亲节快乐啊！咁啊，祝各位爸爸咧都开心啦，特别点唱俾佢爸爸 Louis 啊，祝佢身体健康，继续中气十足，佢全家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噶，支持我哋三个，多谢你。 好啊，呢度咧 ，Macy 咧就话啦，好想点唱强啦，系啱啱抱我已经有啦吓，仲有俾三位主持人嘅爸爸啦。阿田嘅阿华啦，阿豪啦，你爸爸啦，多谢我朋友啦，同埋宝威爸爸啦，佢离友嘅爸爸啦，系啦，咁多位爸爸啦，咁样全部爸爸祖爸爸咁样。 系啊，爸爸大晒啊， 爸爸大晒。 系啊，呢度咧有 Ivy 啊，佢就话咧，我想祝我老公阿龙哥21生日快乐啊！今年咧父亲节咧同佢嘅正日生日系同一日，所以咧就喺度祝阿龙哥身体健康。但下一句咧就有啲吃力嘅，继续撑起头家，即系要继续努力赚钱啦吓。总之一齐努力储钱移民去咁话。 OK 啊，另外咧就阿 Apple 就话啦，阿甜甜好好早早你哋好啊。佢话咧，爸爸咧就整亲只手啊，而家咧开始好翻好多啦。咁就喺度咧祝父亲节咧，佢祝佢父亲节快乐啦，同埋想点唱。父母恩啊！呢首歌咧，俾所有嘅爸爸听，多谢晒。 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 好啦 ，Justin 咧就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嘅，包括系豪仔爸爸你啦，多谢子豪爸爸啦，系小白爸爸啦，子龙爸爸啦，行队长爸爸啦。 Albert Au 爸爸啦，子成爸爸啦，咁多位爸爸级嘅节目主持人啦、 啊。哦，好啊，好啊，呢度咧都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咧，佢呢、這个一定要读啊，豪仔好开心啊，曾志豪， 系 你两个仔好得意啊， 多谢多谢， 系啊。好啦，呢度咧，Tony Boy 咧，佢话祝各位爸爸咧父亲节快乐，个个都身心健康啦。Emily 咧就话有爱有良知嘅人咧，永远都健康快乐嘅。Miso 就话想点唱俾阿静林个爸爸啊公公听，预祝佢哋父亲节快乐。Cassia 咧就话啦，佢老朋友咧 Apple 咧今个礼拜翻新工啦，希望佢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永活现世， 才是活着的真理。好啦，阿 Lee 呢佢就话啦，预祝我爸爸阿波呢同埋我老公阿 Steven 呢父亲节快乐。622呢就係我同我老公结婚7周年啦。老公啊，千祈唔好有七年之痒啊咁样。佢话如果唔系呢，我要扭你耳仔㗎啦吓。香港人加油啊，豪仔早早同埋靓靓甜甜啊。 好啊好啊，多谢 靓甜甜都要加油啊。 呢度咧有 Erica 嘅 fax 啊，佢咧啲字好靓啊，即系唔可以唔读啊。佢话咧我今次系第一次点唱噶，希望你可以读出啦。而佢话我由好细个由 Michael 大哥梁继章嘅时候咧，已经听风 show 快活人噶啦，听到而家咧，佢话佢结埋婚啦，每日咧就听住我哋咧为佢哋带嚟好多嘅欢乐，有我哋陪住佢哋成长咧，佢话真系好多谢我哋，我哋都觉得好荣幸啊，有呢一个嘅机会啊。 咁啊，田你介绍下啦，介绍翻啦，介绍翻啦。 嚟紧咧，我哋咧就邀请到 Michael 大哥咧嚟做咗一个访问啦，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好荣幸咧，佢做我哋嘅第一集嘅嘉宾啊， 系啊， 新嘅环节。 系啊，咁啊就喺6月30日就推出噶啦。 系啊， 系咪30啊？ 系啊， 30定29啊？ 我唔记得啦。 提清楚话俾你哋知啊！ 唔紧要，唔紧要。咁啊，我哋琴日同佢预演咗一场噶啦，见到 Michael 大哥咧，可以话系风采依然啊！ 佢真系好 fit 啊 ，fit 到我觉得有啲阿田点解？哎，冇嘢啦，冇嘢啦。 同埋最紧要系咧。佢同桂花田咧咁多几多年啊？你哋已经合作咗， 由认识 20年都有啦，系嘛？ 啊，我由认识佢到20几年咯， 有啊，佢哋 25年啦，识噶。 因为琴日阿 Michael 大哥翻嚟，即系同阿田咧，只系稍作交谈啫嘛，已经打紧乒乓波啦。 我都觉得系。 你一板我一板咧，我同阿左隔篱，喂，你打多阵喎，你哋好犀利喎， 系啊， 好 抽得啊， 好抽得啊，哇，真系原来治到你嘅人真 系 好多噶， 系啊， 系啊。 系，即系佢一见到我就会自动波咯。 系啊，真系啊，都系自动波。 你停下嘴得唔得嘅咧？咁 系啊， 见到你佢话真系我无法控制嘅。 系啊，所以咧，大家留意住我哋新嘅环节啦。系啊，唔好理佢，我继续读 Erica 个点唱啦。佢就话咧，哎，今个星期日咧，除咗系父亲节之外咧，亦都系 Erica 佢自己嘅正一生日。 生日快乐！ 今年咧，佢就会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庆祝嘅。而今个月嘅28日咧，就系佢妈咪嘅生日啦。喺度咧，佢就想祝妈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想同佢老公讲声我爱你啊！真系要讲出嚟噶，多谢你咧13年以嚟嘅爱锡同埋关怀，识到你系我一生嘅荣幸。将来嘅路虽然好模糊，变化咧亦都跟唔上计划，亦都唔似预期，但佢就话佢会喺你身边同你一齐面对。最后，香港电台加油，三宝加油啊 ！Thank you。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 好啦，阿 Man 虚咧就话啦，佢叫我唔好讲佢个名字。 好啦，咁我讲先啦吓，咁啊代 skip 咗啦， 我当 skip 咗先。 OK OK OK， 阿叔玲咧就话啦，即系有两位听众都系咧好挂住佢哋爸爸。阿叔玲就话啦，今日父亲节谂起爸爸，父母恩啊，想点上呢只歌啦，俾天上嘅爸爸收听，真系好挂住佢啊。阿 Kalia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10年前去世嘅爸爸。佢话最遗憾嘅就系当年咧3月咧，佢刚刚确诊肺炎末癌啦，肺癌。末期系啦，肺癌末期啦，咁同年8月咧佢就走咗啦。佢喺6月咧，因为咧被公司强迫下出差啊，最后连父亲节、端午节佢嘅生日都陪唔到佢过，真系想即系觉得好遗憾。咁佢话想点追忆呢首歌，点唱俾佢爸爸听。 那一个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流淌？ 童子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 Apple 咧，佢就话啦，可爱嘅三宝点唱俾曾小 B 同埋小小 B 嘅爸爸、祖祖嘅爸爸，仲有乐乐荣荣嘅爸爸、做爸爸嘅爸爸，总之全部爸爸，父亲节快乐啊！ 多谢晒。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 拖手去上学堂。呢度咧就 Alfred 啦，佢咧就话咧星期日系父亲节，佢咧就想同佢喺天国嘅 Isaac 爸爸啦、首尔嘅外父，仲有自己咧都祝佢哋一声父亲节快乐。仲有啊，佢嘅好朋友咧 Kelsey 嘅女朋友啊 Sienna 咧就会喺十月份咧成为父母，希望疫情可以快啲完结咁话。如果心声真有疗 效，谁怕暴露更多？Eric 咧就话啦，豪仔支持你啊，你加油啊，想点唱俾佢老婆啊，多谢过去一几个月咧的照顾啦，佢会尽快康复啊，想点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俾佢听。咁另外 Connie 咧就话祝各位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各位咧都身体健康啊，嗰日咧都系佢嘅乖孙啊，峰峰两岁生日啦，祝佢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愿主嘅祝福。面前笑着望。 情人只听见承诺。哇 ，Tony 五咧，佢就话啦 ，Hello， 系我 Tony 啊。首先咧就系、是，原来佢留意到咧，我哋有啲活动，佢就话恭喜我哋咧，就即系大展宏图啦。咁我哋多谢你先啦。咁咧佢话 我哋会加油嘅， 系我哋会加油嘅。咁啊，有啲咩你自己留意啦吓。咁啊，佢话嚟紧星期日咧，原来系父亲节嚟嘅。咁啊，佢就话咧，豪仔啊。可唔可以高歌一曲？ 哎，咁我一次过读埋呢个啊！吓，小虎都话：哎呀，请小豪子现场唱一首任何佢拿手嘅好歌、啊。 系啦，因为咧，譬如话阿 Tony 咧，咁就要俾远方嘅老父听啦。因为希望咧，佢同老顽童咧就继续过得开开心心。咁咧，当然亦都希望咧，我呢个身为人父嘅老豆咧，可以喺父亲节同阿仔阿 Wallace 咧两仔爷。好愉快咁样过渡，咁啊，另外咧，豪仔你同埋甜甜啦、华哥啦，两位父亲节快乐啦，咁当然唔少得系咩啊？摩尼公主个老豆啊，早早添啊， 咁样我个女会唔会送父亲节礼物俾我嘅咧？ 你话咧？佢话做人父母甚艰难，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啦吓、 大哥。Manline 咧就话啦，读我啦，读我啦，我听紧噶，我听紧噶，系啊，读紧你啦。佢话祝赖爸爸咧父亲节快乐，健健康康。祝个宝仔爸爸咧六月十八号咧生日快乐，父亲节快乐。琴日佢哋一凑二啊。即系一 个凑两个， 一个凑两个啦，就去咗海洋公园啦，俾个叻你， 哇，真系好大胆啊，犀利啊，犀利啊， 系啊，佢话佢家个蜘蛛侠啊，宝仔咧过咗三岁生日啦，收到好多礼物，个个都好锡啊，宝仔啊，九月佢就翻 K 温啦，希望阿宝仔咧开开心心上学去，香港人加油啊！ 成日冇奶粉，好怕成日要打针，头条又话有细菌，吓到我手都震， 手都震啊 ！Catherine 咧，佢就话啦，面对烦恼同埋忧愁咧，佢话一笑而过系一种平和释然，努力化解咧系一种境界嚟嘅。佢话人生好似彩虹咁样，无痛不快，无苦就何甜。时间唔单止俾我哋机遇，更重要带俾我哋选择。如果唔识选择，再好嘅机会亦都会错过嘅。咁啊，呢个系最坏嘅时代，亦都系最好嘅时代。大家一齐用心去选择，每当边幻时啊！ 咧我都唱歌先 ，Loving You 啊？点解咧？其实疫情底下咧，我哋真系多咗一啲新嘅听众嘅，尤其是我哋将我哋嘅年龄层咧 降低咗两岁。 喺呢度咧就话田豪祖三宝，我想点唱俾你哋三宝嘅新听众听啊！嚟紧佢系升小一嘅啫，因为而家咧佢日日咧都准时话要听我哋节目啊，帮我大声叫佢个名。佢叫赵天一，佢要叫我哋叫三次嘅。 天一，天一，天一， 赵天一你好啊！多谢你日日听我哋节目啊！ 佢 话咧，另外咧，仲想点唱埋俾咧天一嘅公公同埋爸爸听，都祝佢哋父亲节快乐啊！ 有记英文，我只记得 D H A， 红萝卜话敏感，黄萝卜话敏感。 Jack 咧就话啦， 支持我哋三个啊，咁支持香港电台上上下下做翻个香港人嘅节目啊，支持每一位啊追求香港价值嘅香港人，祝大家都父亲节快乐。谦苏咧就话啦，我都系一个爸爸嚟嘅，我谂每一位有良知嘅爸爸咧都应该系咁谂噶，都祝大家咧都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简单一句啦。 可能咧，即系我哋呢一排咧都见到彩虹嘅关系吓，我呢边咧有多过一位嘅听众咧想点唱咧，就是、Danny 嘅《画出彩虹》啊，佢话咧就想送俾咧喺心目中依然咧抱负住民主自由嘅香港人听，坚持怀住希望，将来咧一定可以创系一个不一样嘅香港咁话。 又是我哋忠实嘅 Polly 啦 ，Hello Polly， 佢话咧6月22号就系陈丽娟婆婆92岁生日，22号咧亦都系 Lillian 啊护士姑娘嘅生日，28号咧就系黄丽红婆婆91岁生日，咁啊农历嘅5月初8咧就系张甜婆婆嘅生日。哇，张甜个名好开心喎、 啊，系啊， 好甜蜜喎、啊，张甜婆婆。 佢同我一个朋友嘅名好似啊， 系咪啊？ 系，但我唔可以讲，如果我讲就讲咗我朋友个名出嚟。 系啊，91岁啊，张甜婆婆。咁啊，另外咧，农历5月初8咧，亦都系张松884岁嘅生日。咁啊，7月1号咧就系陈碧霞女士嘅生日，祝各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祝我哋三个咧就幸运啦。祝大家父亲节天天都快乐。 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希望。 Patrick 咧就话啦，早晨三位，想点唱俾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葵涌地区支援中心嘅张姑娘啊，咁啊多谢你啦，可以安排佢咧，即系佢可以安排咧做呢个职业治疗啦、物理治疗啦，同埋言语治疗嘅。佢屋企咧大小事咧都成日麻烦到你啊，都想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啊，都会一日麻烦你，都多谢你。 呢度咧有 Aubrey 啊，佢咧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祝各位咧父亲要父亲节快乐，特别咧就点唱俾佢嘅朋友啊 Louis 听啊，要祝佢身体健康，中气十足咁话。 系啊 ，OK， 好啊 ，Janet 咧就话你哋好啊，咁啊想补足咧阿仔仔啊 Toby 啊5月9号啦，同埋咧佢个女啊嘅女朋友啊 Nick 6月18号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工作愉快，日日都好似你哋三宝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埋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跟住呢度咧有 Elise， 佢咧就话风叔三宝你哋好啊，早晨啊，早两个星期五咧写嚟叫你哋咧点唱俾我12招嗰个契孙咧， 啊记得啊， 系啊 系啊，新鲜热辣我哋， 系啊，今日咧佢就想点唱俾佢老公听啊，因为佢老公咧听日就会生日咯，祝佢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总之星期六咧一家四口，喂你啲 friend 嚟噶，去食自助餐庆祝啊点？ 1872388啊，我哋欢迎你打嚟父亲节大点唱，新闻之后听你电话。 天会感动， 有父亲节嘅点唱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先听一节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港铁就上个月两日测试东铁线新系统时，先后发生三宗事故提交报告，有关测试已经暂停。陈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上个月23日晚收车之后，一架没有载客列车测试时，车长没有按灯号指示行驶。另外，車務控制中心的列車監察系統屏幕有數分鐘的時間內出現閃動，當中曾經出現未能顯示行車狀況的情況。至於25日凌晨在模擬聯鎖電腦系統時發生故障，過程中啟動了新信號系統的安全防護機制，系統一度停機。另外，荃灣線新信號系統去年10月測試時發生碰撞事故，需要時間修正和再實地測試，令系统更新需要多3年才能够完成，政府表示失望，会督促港铁尽快完成。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区国安法将干预其中一项犯罪行为由早前的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改为勾结并不奇怪，若果有人蓄意损害香港和国家利益，有具体行动推动外国制裁，有机会犯法。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干预是指向直接的行为，而勾结就指向干预前的行为，令范围更加阔，解释权亦都在内地手上。他说，对于有讲法指国家安全法凌驾基本法是难以接受，若果属实，基本法的人权保障就没有意义，一国两制难以再存在。去年8月5日，深水埗警署附近有示威者聚集，一名警长要求一名少年出示身份证时，被一名清洁工人阻挡，最终少年逃去。清洁工人受审后被裁定阻差办公罪罪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辩方表示，检察官形容50岁男被告何永龙合作建议判81至160小时社服令，加上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10日，工作上手停口停，希望法庭给予机会。裁判官王国辉表示，被告最后一次案底已经是2014年，从未干犯同类罪行，虽然控罪严重可判监，但强调判社服令等同监禁，刑罚非轻。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出有关展示国旗和区旗的同埋奏唱国歌的通告和指引。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通告提到若果情况严重，涉及违法影响学校运作，可以寻求警方协助。他说届时有关决策将由校长决定，强调业界在过去一段时间掌握应对不同事情的技巧，有信心能够在校内处理事件。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若果有学生不尊重国歌，最简单是作出即时的纠正，学生都会跟从老师指引，有需要时会事后再同学生沟通和跟进。他又说，随着教育局发出通告和指引，学校将要向学生介绍相关条例，让学生明白何谓适当的行为，另外亦要在课程中准备有关国歌的教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8点，跌16点，成交金额59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7点，升12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2.8，升4.8；阿里巴巴217.8，冇起跌；中芯国际22.5，跌7毫；港交所299蚊，升3蚊；瑞星科技45.9，升2.3；阿里健康21.95，升1.45；美团点评172.3，跌2毫；中兴通讯26.95，跌8毫；小米集团12.8，升0.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51，加元1.36，人民币7.087，英镑兑美元1.243，欧元兑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86，新西兰元兑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6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92美元，卖出172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吃太多的放题挤压了肚皮的空间，有些时候吃太多的火锅会令你增加了肥胖的能力。在冬天，你吃过厚厚的肥牛，接收来自四方八面的脂肪。来到夏天，不要再执着边炉的诱惑，亦不要预知超重的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1872388，准备听你电话，准备风骚大点唱。 二台通识60秒， 我觉得呢排对眼好易攰啊！你话食翻啲咩补下好咧吓？ 嗱，食咩对双眼好咧？我就唔知道，我只系知道咧，要喺办公室保护眼睛健康，就要有适当嘅工作环境，例如 mon 嘅高度同埋距离、座椅同台嘅设计，仲有环境嘅照明同埋冷气出风位。 我个 mon 嘅距离同我大约有350至600毫米。而屏幕的最顶一行字略为低于视线水平，同埋我个 mon 呢可以调校倾斜度同埋转向，配合使用者嘅需要。 系啊，而我哋 office 咧有适当嘅照明设施，光度大约喺300至500个纳克斯之间。我哋仲要留意光源同窗户应该同屏幕成直角，而且要善用窗帘遮挡过强嘅阳光，确保屏幕冇圆光。 而我哋 office 嘅冷气出风口咧，唔会直接吹住我哋噶，所以唔会令到眼睛干涩噶。 我哋仲可以利用20/20/20护眼法则嚟舒缓眼睛疲劳，即系每使用20分钟电脑，就应该稍为少休20秒，仲要远望20尺以外嘅景物，等到双眼可以休息一阵。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系有好多资讯要同你交代呢，咁所以我哋开节目嘅时间呢又会晏咗啲啲，晏咗啲啲。 12:39嚟到啊，最后半小时嘅节目，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噔噔噔噔。 冇错，咁啊父亲节嘅大点唱啦，应该好多朋友都好想同啲爸爸妈妈倾下偈嘅。电话旁边有你咯，你系边个啊？系你啊？ 点解人哋打电话嚟同爸爸妈妈倾下偈嘅？ 我哋要同爸爸妈妈一齐倾偈啊嘛。 好啊， 我系爸爸，佢系妈妈，系咪？ 好啦，咁我行开啦，咁好啦。你系 Molly 嘅 爸爸，何小姐啊？ 系你好。 你好啊！ 我 系 粉浩兰， 等一阵先。 系啊，好激动啊，佢 train 咗噶啦 ，feel 到。 紧张啊，因 为。唔怕嗱，嚟啊，逐个逐个嚟啊，妈妈嚟讲啲嘢先嚟，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啦，同埋我爸爸听。咁佢哋为咗屋企都好辛苦嘅，即系为咗我哋，就算我而家搬咗出嚟住啦，咁即系另一头家啦。我爸爸咧对我哋都系无限嘅付出嘅爱嘅。 嗯，真系好 sweet 啊！即系你搬到去边度，你信我啦，你爸爸都唔会抌低你噶。 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我咁啊！我到而家我每个星期都有靓汤饮，就系爸爸喺大埔煲完攞去香港到我屋企俾我饮咯。 你爸爸就系想 好 sweet 啊，公主啫嘛， 其实都系嘅。我系搭单嘅啫，咁样好感激老公啊，同爸爸啦，系咪？咁你个小朋友咧，叫佢嚟讲几句好唔好啊？ 好啊，好。 你 讲。 Hello， 我 系 冯浩 兰。 系 冯浩兰啊。 浩浩 朗，冯浩朗， 听到个好懒嘅， 系啊， 冯 浩朗， 你懒都好嘅， 浩朗你好啊，你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啊？ 因为佢哋有三个啊，所以佢哋要轮流讲佢哋个名。 哦、好啊，嚟啊嚟啊嚟啊，仲有边个啊？ 你， 我系冯海南， 海南， 系啦， 仲有一个咧，同埋雪兰。 系啦系啦，三宝， 仲、 啊啊、 有咧，仲有好蓝， 佢真系三宝嚟喎，你屋企 即系雪蓝好蓝， 三宝 哦， 从 咩啊浩朗 浩 朗 浩朗 哦浩朗， 系、哎、你唔好噏人哋个名咧，你噏嘢真 有 记得。 我哋呢边都有，我哋呢边有胃蓝，有肥蓝， 有猪蓝， 有猪蓝，我哋都有。 即系你有三个小朋友啊？ 系啊系啊， 几大 啊？ 一个九岁就系大家姐雪蓝 ，OK。 八岁就是二家姐海南， 海南 咁啊，就有个四岁嘅细佬就浩朗， 浩朗佢就唔南啦，就浩朗， 系啦， 佢叫浩南都型啊， 太硬， 系啊， 我惊佢 江湖味比较重啊， 但系佢个南就系有山字边嗰个南嘅山嗰个 南 就靓啦，咁样 喺疫情底下咧，你要照顾住三个咧，有冇令你呕血咧？其 实。 都冇噶，其实佢哋都乖的。 系、哎、啊， 我 听 得到佢 乖啊。不如咧，叫佢哋三个一齐大大声讲声父亲节快乐啊！ 好啊，好啊，好，预备， 一、二、三， 父亲节快乐！ 好耶，好叻啊！ 系咪乖过个仔咧？ 系啊系啊， 我仔唔肯讲呢句。 佢心地大啲啊嘛。 系又系八岁九岁啊，真系。 真系好温馨啊！ 系啊，祝你哋咧嚟紧咧星期日咧可以即系限聚令又少咗啦，系咪？可以开开心心一齐庆祝父亲节啦，好嘛？ 好啊， 好啊，好啊，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承诺 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 CPS 小学同学啦，杨氏家族啦，陈氏家族啦，都祝啊今日生日嘅 Granny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咧佢放呢个叫做生日嘅假期咧，可以好好享受同佢啲姊妹啊，同佢啲朋友啊，可以食餐好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戈？ 好啦，又要听电话啦噃。 好啊，好啊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你 叫咩名话？ 喂， 你 边个啊？系 你 啦， 阿佩啊，佩佩啊， 佩佩，你好啊，父亲节快乐、 啊，父亲节快乐啦、 啊。 咁话俾你听，我爹哋而家就六月份就会96岁生日咯，系啊， 恭喜晒啊， 长长久久， 犀利啊， 96岁。 我个女就6月30号生日咯， 系 14岁咯。 O K， 系啊， 三代同堂好开心啊，真系。 最可惜就是阿妈妈三年前就走咗咯，系啊。咁而家佢都即系其实呢段时间旧年其实佢自己就开始脑退化啦，唔系好认得我哋啦咁咯。 咁所以就要再照顾佢多啲咯，而家。 是啊是啊，希望他即是我们不是跟他住啦，咁祝他身体健康啦，是啊，是咯。 咁会会点庆祝啊，如果今年。 因为他都不会出街，所以都我们想去跟他吃下饭咯，都是。 Okay， 是啊， 是 啊。 好啦，但是怎样好啦，他跟他就即是就算他啊开始不是很认得咁，但是希望他都见到啊好多人都跟我庆祝过， 都开心 的要。是咯。 同埋都好开心，想讲句啊，我听咗呢个节目好多年嘅啦， 多谢佩佩支持。 因为我成十年前都我都为咗个女打上嚟同佢讲庆祝嘅咁咯，同埋我四年前其实我自己都有个 cancer 咁，而家正在康复中咯，好感恩咯。 Okay， 感恩 啊， 加油啊，真 系。系啊，我哋要每天好勇敢咁面对我哋嘅生活，因为真系好多难关咧等住我哋嘅会。 系啊系啊。 系啊。 大步啲行啊，就会行到条康庄大道出嚟噶，相信我。 祝福你哋快快乐乐。 祝福你身体健康， 系啊，全家都开心啊吓 ！Thank you，Thank you， 佩佩，拜 拜， 拜 拜，拜拜。 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怎辩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 咩咩咧就话啦，早晨三宝啊，想点首歌咧俾天上嘅爸爸听，祝所有爸爸咧父亲节快乐啊 ！Sam O 咧就话你哋三宝好啊，今日咧首先咧想点唱俾天上嘅爸爸，祝佢父亲节快乐，再点埋俾佢咧识咗三十几年同年同月生日嘅好兄弟，六月九号啊鉴仔啦，六月十七号嘅邦邦，同埋六月三十号啊大家嘅生日啦，同佢六月三十号，大家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唔该晒。 我呢度咧有宝儿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佢老公阿 B 听，因为佢哋两个小朋友都好激心啊，但系又好可爱。另外咧仲想点唱埋俾佢爸爸听啊，爸爸咧就叫做钟哥，佢话要身体健康啊，钟哥，因为咧要俾心机啊照顾啱啱出世嘅细佬，你要加油啊，爸爸，希望咧你哋可以听到我老系话佢老公听紧啊，同埋咧佢老公二十六号生日啊，要祝埋佢生日快乐啊。 Cherry 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近排心情好坏啊，可唔可以点首伤感雨天听下？我、啊、既然心情坏就唔好听咁悲嘅歌啦，希望你正能量系啦，听我哋节目咧都开心翻，希望咧你多啲正能量啊 ，Cherry。 好啦，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咯 ，Hello， 你系边个啊？ 我系三姨妈， 三姨妈、啊， 一家人一样啊！三姨妈你好， 系啊， 系啊， 黄 月嫂，我唔知记唔记得我啊？ 讲嚟听下，系咪你唔我冇三姨妈噶？ 我当时你话我偏心啊，我而家话我六月一定会打嚟再庆祝你，即系祝你生日快乐嘅。 多谢三姨妈，你唔使打嚟，你俾封利是我就得，大家一家人系咪先？ 系喎，点解偏心我唔记得咗？ 我喺大埔见到你爸爸，你爸爸我识你爸爸俾你，然后再转交俾你冇错位。 系啊，你识我阿爸噶？ 我唔识啊，但系你介绍俾我识，我咪 识咯。系啊，佢朝朝咧都喺大埔街市买餸噶。佢咧买鱼嗰个咧，佢叫做光头佬嘅。睇你哋想唔想 认咁？哎呀，你咁样爆咗你阿爸一行踪出嚟啦，阴公啊！ 我哋攞埋屋企人翻嚟。但系好多谢三姨妈，你记得我生日。系啊，我下个礼拜生日。 系啊， 我 都系同一日生日嘛。当时我就话我 系啊，我记得啦，六月廿三啊，你都系啊，三姨妈。 系啊，我都好有压力啊，我都惊今日打唔到俾你。 唔紧要， 点解唔使压力？ 我祝翻你生日快乐，我祝你永远开心健康。我觉得呢两样嘢系最紧要嘅，心怡妈。 我都希望你咧生日快乐，同埋永永远远都 有头发， 顺顺利利。 好啊， 顺顺利利好紧要啊， 一定会。 你点庆祝生日啊，三姨妈？ 礼拜日所有嘅父亲咧都健康快乐，开开心心嘅。 系，咁你点庆祝啊？六二三？ 冇啊，我谂住七月先至庆祝啊。 点解啊？ 点解嘅？ 因为咧，我哋上次讲鼻窦炎，我都知我都做咗手术啦，但系啱啱星期一做咗。 哦， 而家个鼻都系咁流紧血啦。 哦， 因为佢后后围有少少嘅，做完之后， 因为都 咁我谂住咧休息下，七月先至食补剂。 咁慢慢慢慢。 其实订咗噶啦，不过我哋取消咗佢啦。 阿田啊，即刻摄个位啊，点啊？ 嗰间仲好好添啊！ 咩啊咩啊？ 嗰间仲好好食噶，嗰间 边区噶？你讲边区啊？ 喺太古嗰度嘅。 我睇過㗎，我知邊間。 哇！你個樣子咁唔同曬喎。 係咪有東南西北㗎？個公司名 有個海喺度啊嘛。 喺樓上即係好好啦，我覺得。 OK， 好啦，好。 唔緊要啦，你留翻好翻，不過唔好食得咁刺激嗰啲食物，你知唔知啊？ 係啊。好啊，快啲好翻啊，三姨媽，多謝你嘅電話，我哋都祝你。 大家都開心快樂。好 啦，係啊，你生日快樂啊，三姨媽，拜拜。 拜拜。 好 ，Lamis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头条新闻咧嘅台前幕后一众嘅员工啊，多谢你咧多年嚟嘅辛苦啦，我哋睇到嘅辛苦晒你哋啊，亦都顺便恭喜咧即系我哋三宝啦吓，系啦，多谢你啊， 系啊，我代头条嘅台前幕后多谢大家嘅答谢啦，系啊，我哋自己嘅工作亦都会好努力噶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吓。 好，我呢度咧就有 Pauline 响度，佢就话咧想点唱俾佢住喺乡下嘅爸爸，祝佢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另外，我觉得呢个真系要读啊。佢话咧点唱俾佢个老公仔阿伟文听，因为疫情嘅关系，丈夫喺澳门工作咧，佢哋见唔到面啊，翻唔到香港啊，已经有三个月冇见啦。佢同埋两个女咧都好挂住佢啊，所以咧喺度祝佢老公都要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可以快啲翻香港咁话。 Bobo 咧就话啦，想点唱首《但愿人长久》啊，俾识咗相识二十几年嘅朋友啊。佢咧喺一年前咧喺呢个时候咧，佢嘅先生就逝世咗。每当提起呢件事咧，佢都好伤心，系咁不停喊啊。儿孙满堂嘅佢咧，都希望佢能够向前看啦、啊。华丽华姐。 好，我呢度仲有个阿 Mark 啊，佢咧就话咧，我老婆阿佩啊，今日咧六月十九号咧就生日，希望阿佩佢生日快乐。另外咧，佢成日咧都身体唔舒服啊，希望佢一定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话。 好啦，电话旁边又有一位朋友喺度啦 ，Hello， 你系边个？ 喂， 系咪黄小姐啊？ 点唱 ？Hello， 黄小姐，黄小姐有冇 ？Hello， 好啦 ，OK， 唔紧要，我哋 读个点唱先啦， 好啊。OK， 呢个阿 Suri 就话啦，风松三宝早晨啦，佢话咧想祝我啊，系祝佢自己咧早日咧适应翻学啊，唔好再次欠交功课。 哎呀，做乜嘢啊？ 疫情快啲过去啊！咁啊，祝咧爸爸咧肥嘟嘟咧父亲节快乐，希望咧可以咧现场听到我哋读点唱，因为未放学，即系点咧？系啊，希望你啊快啲适应翻啦，系啊，翻学都好开心嘅。 呢度咧有 Yin Yan Lam 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好想点唱俾咧系天上面嘅父亲同埋二姐夫父亲咧，祝佢哋咧要父亲节愉快，同埋二姐夫父亲节愉快，仲有咧所有嘅爸爸都祝福你哋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甜甜早早，小豪子你哋好，星期日父亲节咧，祝啊甜甜啦、早早啦，同埋小豪子咧父亲节快乐啦，嘅爸爸父亲快乐啦，咁啊天上佢天上嘅爸爸啦、老爷啦、公公啊都父亲节快乐，希望咧疫情快啲完结，希望咧香港人咧过开心嘅每一天，希望在明天香港人加油啊！ 好，继续听到听众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黄小姐，系你啦，系你咯，唔使激死啊，听到你把声咯。 系啊，你喂啊。 Hello。喂， 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你听唔听到我哋啊？ 我唔知点解疏疏地啊，系 唔会嘅，听到啊。 叫阿华嘅爸爸，华爸爸啦， 系 多谢 子豪啦，子豪爸爸啦， 系 耀祖爸爸啦， 多谢， 系唔使客气。仲有我想点 Beyond 抱走一身，送俾我天上嘅爸爸， 系 爷爷同埋外公听，父亲节快乐，祝佢哋。 好 一定个个都会收到我哋，都多谢晒你啊！点唱埋俾我哋嘅爸爸听啊！ 系啊， 系好，唔该晒， 多谢 黄小姐，拜拜。拜拜。 我揀呢一隻咧 ，Eye of the Tiger 咧，咁啊呢個當然係 Rocky 嗰陣時嘅電影主題曲啦。咁啊，我唔肯定我爸爸係最中意呢一套，但係咧嗰陣時佢成日都講哇，睇 Rocky 好開心啊，係啊，呢套又咁經典嘅電影作品， 係啊。OK， 好啊 ，Emma 咧，咁啊就話咧，祝阿 Peter 阿爸爸咧父親節快樂，同埋媽媽今日十八號生日快樂啊！兩位都要身體健康，仔女啊、孫仔啊都錫曬佢哋。 係啊，咁我都喺度要祝阿永安啦，父親節快樂啦！我呢个爸爸咧，我会话，如果我仲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有得拣嘅话，佢都愿意做我阿爸嘅话咧，我谂我都真系七十二生都收到啊！真系，多谢永安， 咁啊，系我谂我哋最多咧就希望我哋天下所有爸爸啦，都系身体健康，永远都要继续咧好幸福快乐咁样即系同我哋一齐开开心心过日子嘅。 呢个最紧要 系啦，最尾。 雪里尽秋风秋雨，岁月的沧桑，无声的回荡，天依然蔚蓝，你否不走过所有夜晚，路依然漫长，那一天战场。 系啊，在有天啊，定会认罪啊。咁如果你好唔舍得嘅，都唔紧要嘅，系啊，睇下有冇机会再见面啦吓。咁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够晒咯。 系啊，今晚睇头条新闻啦。 好啦，拜拜。